特将会获额外发放2200万英镑。又指受到影响需要暂停营业的商店将会可以根据就业支援计划或支付补助金。约翰逊形容国家正是处于狭窄的道路上，如非必要他不想重蹈全国封锁的覆辙，因为会破坏社会和经济。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西沙以东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92点，系升322点，总成交金额28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9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49点，系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2蚊，升7.5；美团点评268.2，升7.4。药明生物229蚊，升27.6；阿里巴巴302.4，升3蚊；小米集团22.95，系升8毫；港交所372.8，升5.8；盈富基金25.68，升3.4；中国平安84.9，升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5，瑞士法郎8.554，澳元5.48，加元5.914，新西兰元5.118，欧元9.174。每百日元对港元7.3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日经平均指数报23672点，系升105点。港金现价报1770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7.56美元，卖出1918.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返油塘方向啦，近住开源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骏业街。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邵氏影城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江乐道中友邦大厦行人桥面来回、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将军路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同埋青山公路葵涌段中山台方向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前辈， 梁荣忠，咩事啊？做咩咁叫我啊？ 崔杰彤，你之前做过神光第一线，我未做过，你梗系我前辈啦。 唔系，你先系前辈，你老我咁多。 咩啊？ 你总我咁多入行，你先系前辈啊！ 叫埋阿欧、林慧、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阿豪，帮我喺尾板度落啲货。 唔得、啊，你架车好似冇双手控制装置、啊。 你咪有双手咯。 老细，自从上次佢遇到工作意外之后咧，劫后余生啊，所以佢而家好安全啊。 系、哎，我仲要啊，睇下你部车有冇视听信号装置同埋脚部防护装置添啊。 你边度学翻嚟噶？ 唉、哎，经过咗劫后余生，学到好多嘢，咁先可以保护到自己噶嘛。 咁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预防货车尾板危害，记得用足安全装置。我系。周柏豪，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试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系、hey, 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喎、 啊，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啊！系啊，早晨桂花田，早晨程振鹏， 早晨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啊豪仔，早晨啊铁，早晨各位丰收快活人嘅听众朋友，今日系十月二十一号星期三， 讲下天气先啊，好好凉啊，今日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你嗰个真系好干啊， 红色系啊系啊， 系啊，你会拗身拗细噶啦，正常就 系啊， 要啦，需唔需要有人喂提子同埋帮你樽 B B 油？ 唔需要，通常话咧，到你咧已经开始拗紧嘅时候咧，你搽嗰啲 lotion 嗰嘢已经冇用噶啦。 系啊系啊，你口渴先饮水一样，都系已经太迟啦，真系啊！出粮之前啊，如果你冇积谷防饥咧，就唔掂啦。 啱啱啱。 喂，但今朝咧，我真系想同两位派档自一自首啦。 点解你被困啊？ 我今日简直系呢一个中年痴呆症啊！ 系 我自己谦虚一格，先都未去到老年吓，我中年，因为点解 老年嘅你前边 咦，我前面有两个喎，我前面有两个喎，真系 啲嘢咧，系咪先？ 啊，嗱、啊，一个咧就轻强啲嘅，我纯粹翻到嚟咧，我同两位拍档招工咧，有问要食早餐啊， 系啊，因为多咗份啊，系啊，点会有整多咗份呢件事咧？ 嗱、呢个可能系咧好多打工仔咧，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俾你日常嘅生活习惯咧，影响咗你咧，你每一个动作同埋决定咧、你已经系叫做咩自然反应啊？ 眯埋眼已经做到啦， 潜意识 嘅系啦。点解咧？我系不嬲惯咗咧，翻嚟咧就买早餐嘅，仲要系惯到一个地步咧，哇！差唔多去到停车场咧，就揿我哋 canteen 嘅 number， 跟住 咧 order 定 order 定，仲要好老土咧。啊，后边阿清姐一听到我把声就话：系咪又系腿蛋字加热菜物啦？哦，唔系啊，我咁今日即系餐蛋字啦，咪总之是打款嘅。 即系冇问系咪职员啊？ 系啊，差唔多，差唔多。 佢讲咗佢嘅名就知噶啦。咁佢讲佢名，其实佢唔使讲叫咩食咧。嗰个啊同事已经话系咪咁啊？ 即系好闷啫嘛，嗌到咧。咁我今日又系重复嗌完呢个之后咧，点解落到车一打开个袋嘅时候发现唔系？ 咩事？ 点解我老婆原来准备咗个早餐咗？ 你唔知噶？之前 我知啊， 佢知噶，但系佢嗰度系潜意识嘅， 系啊， 因为日日惯咗啊。 我以为你太太咧系突然之间放喺你架车度，你唔知道添， 系啊，定系我太太匿埋喺我车度，我唔知啊。哇，仲惊喜啊！咁样，头先你讲咩啊？咁原来可以啊。癫到咧，即系我觉得嗰下咧，我唔系怪自己冇记性咁简单咯。 我係覺得咧，原來嗰啲 習以為常到一個點啊！ 你係啊， 係咁呢個一來啊，可能係習以為常啦，潛意識啦；二來我又想問啦，會唔會係你今朝好多嘢諗啊？ 啊，就係啊，因為點解咧？我呢個中年痴呆症咧，其實第二激咧係再激啲嘅，一朝早起身咧，其實就係我俾我老婆咧開門嘅聲咧嘈醒咗嘅。 哦， 係啦，開門會有啲咩聲咧？我都不斷聽到咧，就叮噹叮噹，叮噹叮噹，叮噹叮噹，佢唔係撳鐘喎。 系啦，唔系门钟嚟。 咁呢个叮当叮当唔系门钟声咩？ 因为咧，我屋企用呢一个好先进嘅外太空总署科技认证嘅， 惊你记唔到个密码锁 系啦，密码指纹锁。 我用嗰种系啦，高科技 系啦，懒高科技啦，其实都几普遍嘅。 其实佢系咪一定有个位系拆翻锁匙噶？ 冇啊。 喂， 你要问得好啊，真系佢冇得俾你反璞归真啊！ 汽车咧有样嘢好啦， 点啊？ 唔系啊，我就话汽车有样好咧，你就算即系嗰啲叫做叫做啲 免试， 免试嗰个咧，佢都仲有个锁匙都俾你去后备嘅。 我以为呢啲电动门锁佢会有另一个位，系当你坏鬼咗嘅时候，仲可以即系插翻条最原始嘅锁匙啊嘛。 最原始系咩啊？ 唔知 敲门啦，你可以角角角，哎，里边有冇人啊？咁样 喂，唔系头先你讲紧啊嘛，密码指纹啊嘛，咁仲有 仲加埋拍卡噶啦，已经 咁有 即 系 有密码啦，有指纹啦，又有你当系自己嗰张八达通卡咧， 咁 系好啦。 咁点解佢出事咧？ 系啦，呢个咧我真系想问下我哋各位听众咧，如果你有试过用呢啲超高科技版高智能嘅门锁咧？你知唔知道你好有机会咧，真系出 三次密码就有 lock 噶啦，系嘛？ 唔系你嘅指纹啊，认唔到啊？ 吓，认唔到指纹？ 系啊，嗱，我印象中咧，嗰阵时睇娱乐版嗰啲新闻咧，阿郑伊健佢屋企都系嗰阵时用呢个锁咧，佢都话佢试过个手指模有啲问题嘅。 系咪因为潮湿或者冇理由潮湿嚟噶？ 唔系啊，干燥啊。 原来系咩咧？一讲出嚟。有两行眼泪啊！要为所有嘅主妇要加油打气。 哦，因为佢洗碗洗得多，冇晒指纹，即系话由低温我哋检测嘅时候系有嘅，但系用多一排嘅时候咧，啲指纹会可能稀薄咧，即系已经浅咗啊，甚至乎咧可能已经滑咗。 系啊， 你太太啊？ 系啊， 哇！喺你屋企。嗰啲洗潔精咁侵蝕性嘅， 又或者可能佢肌膚太嬌嫩啦，真係。 係啊，一定係啊！ 如果你想知道咩叫做俾歲月洗去咗嗰啲青春咧，你望一望桂花田個樣就得噶啦。 哦，明白。 佢就係係啦， 兩個字寫咗喺額頭。 佢入嚟風騷嘅時候，嬌嫩可口，對阿華嚟講係咪？ 大家咪又係一樣，淡淡肉。你一嚟就咩樣咁樣？曾志豪， 我冇嬌嫩過嘅，唉，我冇嬌嫩過。 佢一嚟係爛達達嘅。 係啊，阿彭爺，你知唔知嗰陣時佢個愛好啊？ 未啊。 廣播到綜藝題。 哦，系啊，我有听过，即系几广播道即刻门口听到嘅人，有人争啲就撞车啊！ 冇错，你本来都系广播道钟丽缇，但系就好似我老婆即系手指咁样，佢真系咧日积月累翻碱啦、洗衣粉啦，然后洗洁精啦， 啲 B B 冲凉啦， 佢仲要有个坏习惯，嗱，各位主妇都系要留意。 咩啊？佢洗完嘢冇搽翻个 cream。 佢洗碗碟嘅时候，佢唔戴 手 套， 哦， 系啦， 我都唔会嘅， 系啦， 都唔 会，冇错。 我点知佢咁近成？ 佢哦系咩咩？你都唔戴噶，原来 手感啊嘛， 系啊。 因为佢讲出嚟嘅时候，同好多男人嘅评语差唔多嘅， 系 啊，都唔方便，如果戴咗套唔方便， 冇感觉啊嘛，你明唔明啊？ 跟住我话吓咁样嘅， 真系冇感觉，咪即系唔知嗰啲油有冇去晒啲 啊？ 系咪先？咪嗰个冇感觉咯。 粒饭仲有冇？ 系啱啱 咗喺度啊？ 嗰个碗边仲有冇诶干咗嗰啲嘢？ 系啦，咁跟住嗱咪出事咯，你唔戴呢啲套嘅出事咯， 有问题有问题。 佢手指真系咧认唔到个指纹啊！ 我想问有几多只手指可以刺，即系去 你可以好多只都得嘅，但系你开头你冇谂过会咁噶嘛？都系可能你都系一只起两只指嘅啫嘛，结果佢冇得搵第三只手指噶。 咁好啦，嗱，你冇指纹咧，你有密码噶。 佢就系因为咧，你密码咧，原来佢要攞个指纹嚟揿个掣咧，佢话佢都揿唔到。佢認唔到俾佢啊！ 你想用个密码咩？但系你要先破咗第一关 指纹，先至可以有密码。 佢怀疑系唔系？因为佢系 好聪明噶， 佢系嗰啲叫做touch screen 类似嗰啲啦。佢话佢怀疑佢只手指咧已经系磨到咧，佢揿唔着个 touch screen 出嚟啦。 即系肉，唔系 sense 唔到 啊！ 但系都系肉嚟噶。 我唔知点解啊，真系 会嘅。有时都会啊，就算我哋用手机啦，有时有一两下咧系 我送唔到嘢， 佢 sense 唔到你个手指啊。 系啊，譬如你戴咗真系。冷手套之如此类咧，你咪 call 唔到个电话 mon 出嚟咯。 你三年级噶嘛，你拍卡噶嘛， 冇佢冇带卡喺身啊。 你要先破解到。哇， 所以啊，我起身嗰下咧，我几茫然，我话老婆你入唔到门口啊，点解会？我日调转就会啫，佢为咗惩罚我改咗啲密码，我入唔到嚟啫，真系。 喂，咁但系你太太之后点算咧？ 我而家咪即刻帮佢 set 翻普通密码先， 同埋转翻门锁啦。 冇转唔到啊，真系。唔系，佢提醒啲老公，你记得买啲 cream， 同埋我同佢讲，老婆啊，戴手套啊。洗碗要带啊！ 你都唔会话，不如等我嚟咧，等我帮你手洗碗咧。你啲咩老公啊？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验证生效、啊，大家小心啦！好在翻到嚟公司都仲有密码，翻到埋嚟，如果唔系，我心仲寒啊！ 寂寞会冻，旧情会痛，悲喜往事间断活我心中。人潮内跌碰，相交不相信，令我极渴望见到彩虹。仍深信幸有你，情如放松，奔波岁月领略热暖春风。从来未变动，对我的包容，令我更有力再冲。解我心里苦衷，落寞时挚友的声音披着风，如春雨下降给我抚慰，使我最动容。夜静时困，脑海声声穿夜空，如给我护送知己的抱拥，远亦飘送。路上有你。 真系要靠星星风里密码，可能先入到嚟啊！亦都多谢我啲听众咧，第一时间咧就话：哎呀，我教你啊，点样 set 翻个密码锁啊！但系佢哋 set 嘅情况咧，已经系你入咗屋企先可以 set 到，喺门外系 set 唔到。 好彩咧，入到去先咧， 系啊， 因为佢真系企喺度噶咯，真系。 你知唔知点解我今朝咧？ 可以，你有冇诶？ 有冇谂过有咩办法可以开翻？ 平时啲人咧会安，唔系配多条锁匙俾屋企人嘅。咁、你有冇加到一个？ 配多只手指咯。 系啊，配多只手指啊！ 老婆要我只手指啊？唔系我赌个帽俾佢啫，真系唔得嘅吓。 咁样，喂，咁系咪都可以即刻 call 嗰啲师傅嚟开锁嘅咧？ 听讲如果你开密码锁，好似都好麻烦嘅，真系。 点解要装到咁闷呢？ 型啊嘛，潮流个个 都系咁噶嘛，咪先懒啊嘛，真系好方便噶， 真系好方便。 你唔使锁匙喺度撩嚟撩去啦、 哦，又唔使个抽锁匙咁重啊。 不过我如果讲多句，你就会再笑爆嘴啊！我木门系密码锁，因为铁闸都系用铁闸啊嘛。 噶嘛？真噶？ 唔系，佢由两条线变一条线咯，悭咗噶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咁啊！琴日我哋咧担心个噩梦咧就成真啦，呢个真系第一时间将个话题扭开，唔好再讲我先，因为真系有啲比我哋呢啲入唔到门口更惨。佢哋真系咧，咪就系飞机咯，我就入唔到门口一下啫。但系佢哋而家咧真系入唔到佢哋平时咧成日进入嘅嗰个大楼啦，个 boarding 机啫，唔系话禁止啊。不过因为炒咗结业，系啊，即系嗱，裁减8500个职位啦。甚至乎誇張到咧，即係你本來你話嗰個職位冇咗已經好陰功噶啦， 係 哇，佢間公司 都 sorry 係公司都冇啦， 咁、其實當然啦，佢啲人都冇曬咯，係啊，咁啊係港龍咧就即日起停止營運， 係 即 係 佢直頭 係35年啦嘅營業、 我都以為咧，即係譬如你嗰啲服務員啊，機艙服務員嗰啲咧就而家唔用你哋啦，用唔到啦，咁辭曬去，咁啊第時等個疫情冇咗啦， 就翻翻嚟啦， 到時再請個人啫， 係啦， 但係佢而家連間公司都唔要，咁即系佢都唔谂住个疫情之后佢可以做得翻呢一种嘅生意。 系啊，咁所以嗱，我见到咧有啲人咧都预计到咧未来嗰个航空业嘅架构咧，因为国泰原来之前已经买咗嗰、那个即系廉航噶啦嘛。 系啊， 咁咧即系话，其实而家佢就可以咧即系乘机就精简架构啊。嗱、如果以后复苏咗嘅话咧，有钱嘅仍然好似阿彭爷嗰啲咧豪啲嘅。咁你咪搭翻佢，即係所謂正常航空咯，即係全套服務啊！ 即係唔使中間位啦，一係好有錢，一係咧你就好經濟。 因為咧，實不相瞞，其實咧，你有冇都疑惑過咧？國泰啦，當日嘅國泰港龍啦，加埋如果係屬於佢嘅廉航咁樣咧，其實好難分嘅。港龍同國泰爭幾多？平時大家搭嘅時候， 我就係識得分。 嗱，錢啊爭啲啦。 港龍係咪多啲內地線啊嗰啲咁咋？ 唔係喎，你講緊頭先阿豪仔應該講。 價錢同服務其實又唔係好大分別，因為佢價錢係平啲嘅。 係啊，譬如當係國泰係500蚊嘅，港龍係250咯，可能分分250至300啦。咁廉航就係200咁樣啦， 再平啲嘅係啦。但係譬如個服務差唔多嘅啫嘛， 差唔多喎， 應該冇航空公司會話自己個服務差咁樣。 唔係，即係譬如你 標榜啊， 譬如你除非咧你嗰個分嘢咧大到好似廉航咁樣咧，咁你就會覺得話咁我就梗係揀佢啦。 乜嘢服務都冇噶嘛，即係唔會招呼你飲飲食食啊咁。可能架機啊，可能都會比較簡陋啲啊，連個 mon 即係個電視 咁，所以就係呢一個港龍同國泰嗰、那個分野就應該再少啲。 即係話以後可能佢乘機就點解佢會執埋港龍咧？可能佢覺得喂，去到以後嘅日子， 因為呢個中間位其實都 唔需要啦，係啦、你一係就咧，如果想平嘅，譬如頭先你話可能飛大陸啊、飛台灣嗰啲咧，一兩個鐘 咁，你咪廉航咯， 咪廉航咯， 佢有嗰邊噶嘛，仲 係啊，咁所以原來會有此一著。 喂，就是、我今朝聽風煙節目嘅話，即係咁講啦，佢哋 啊 嘛，係啊係啊，咁啊跟住 係千葉啦，係美東啊， 咁跟住咧佢哋講 對面街嗰啲啊。 航空业啊，即系听到都好似好打冷震。佢话咧，航空业咧要等到2024年咧，先至可以去到之前我哋咁蓬勃啦，哇，争机位啊，即系好多人出晒去旅游嗰啲咁嘅时间嘅营业啊。 系 2024年啊， 即系话咧，以前我哋睇嗰条片啊，嗰、那个 四年啊， 嗰、那个叫机场阿婶咧。佢喺嗰個入閘位度咧， 我要上機，四年後啦，唔該再 見。因為分分鐘啊，我哋如果講得誇張啲咧，佢個生意咁慘淡咧，等埋你啊，等埋 你 先上機。 我 驚你唔飛啊，真係。你如果仲要恢復翻以往個光輝咧，原來真係你話齋要2024，因為疫情又未完。 係啊，嗱，啱啱早陣子咪話啱同新加坡有個旅遊泡泡嘅，嗱，彭爺，你會唔會首當其衝走去飛去先？ 係啦， 飛 去先。唔会， 因为你身娇肉贵系咪？ 我都系想有啲先头部队咧去试探一下先，探咗路先，即系安全啊，或者系真系冇问题啊。尤其是第一阵咧，有好多时候咧兵荒马乱咁咧，出咗错都唔知噶嘛。 但 系你去有优势，嗱你年轻力壮啊嘛。又身无挂虑， 系啊， 唔系呢个时候我哋拱你出去，梗系想咁赞你啦，系咪？ 走咗都冇唔紧要。 我冇讲过，我话佢身无挂虑啫，真系。 咁啊系啊， 但系唔系喎，佢喺个台里面身居要职噶嘛。 但系跟住佢年轻力壮咯，所以佢冇事。 系啊 系啦， 当感冒啫咁 样。 我又唔会，真系我 系咪因为新加坡未够吸引啊？ 呢、這个亦都固之然。 系啊，我都成日话咧，如果个第一水咧， 即系无谓搏啊， 系日本啊，或者泰但泰国呢轮你过去玩泼水节噶 咯，咁咪啦，你竖手指噶咯， 好大条水喉啊 嘛。系啊，咁然后咧，第二个我觉得有啲阴功咧，就系、是、有啲人事顾问咧，咁啲人就梗系好关心人啊嘛， 系啊， 即刻就问咧， 咁嗰几千个员工咁点算？系 啊，嗱，结果咧， 因为其实佢都即系而家转唔到工啊，因为其他航空公司都弊家伙紧噶嘛， 佢要转行啊， 转行啊嘛，结果咧。佢个标题真系好伤心啊！佢话咧资深 HR 咧，佢咁样讲嘅，当一个空服即系空中服务员，佢落咗地之后咧，佢话同普通服务员冇分别，即系话佢咧嗰一身嘅武功咧，系啦，应用冇得再好似以前咁样咧，我又识英文啦，系啦，我又了解好多航空嘅运作啊，所以我咧会比一般嘅服务员咧，我会。多好多嘅即系能力咁样咧，阴功啦，即系好似咧，即系 雀仔咁啊， 雀仔落咗地， 过咗12点啊， 惨啊，真系，所以佢哋而家都喺度谂紧话啊，点转行咧？即系当佢哋转行嘅时候，有啲咩方法可以即系会 唔会空中服务员有另一个优势就我成日觉得佢哋就系靓仔靓女啊， 同埋讲英文咯， 系啊，咁跟住咧 转行转娱乐圈，娱乐圈 系啊， 咁又讲参加咗港姐系咪咁解？ 系啊，喂，所以如果真系咧嗱，你如果你自己又或者你啲朋友真系做航空界嘅话咧，佢哋最近有啲咩打算，不妨喺个面书度同我哋一齐参详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重组，国泰航空集团包括国泰港盟航空将会整体削减大约8500个职位，约占集团总数35000个职位的24%。当中未来几个星期将会裁减大约5300名驻港员工，另外有大约600名非驻港员工可能受到影响，但是需要视乎有关地区的监管规定而定。而近月实行冻结招聘和关闭若干海外基地等截流措施，其余2600个职位现已悬空。另外，国泰港龙航空将会停止营运，今日起生效。公司计划寻求监管机构批准，由香港快运营运国泰港龙航空的大部分航线。曾任国泰机师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谭文豪说，对国泰的做法感到失望，批评国泰在政府大幅注资以及曾经申请政府保就业计划仍然大规模裁员。他说明白目前航空业面对的情况，有需要推出措施止血，但是质疑国泰为什么不承诺先让员工停薪留职，等到航空业复苏之后让他们复工。谭文豪担心国泰今次大规模裁员将会带来骨牌效应，会有更多大企业仿效。他说今次裁员而失业的人数会涉及几千个家庭，必然会将失业率推高。锦麟旅运董事总经理、旅游业议会名誉顾问胡少英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政府今次放宽容许举办不多于30人的本地旅行团，对业界来说是好的信息，至少导游和旅游巴司机等从业员有公开，亦都有助海外对本港旅游复苏的信心。他说在新措施之下，无可否认会令到营运成本增加，但是可以令到旅客安心，相信政府相关资助有助抵消开支。新安排之下，政府要求带团人员事前要接受病毒检测，至于是否需要重复检测以减低病毒传入社区的风险，胡少英认为重复做会带来很多无谓检测，很多行业都不会每七日重复检测一次，强调会留下团友的联络电话，以便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追踪个案。 美国总统大选两个星期之后举行，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都仲要摇摆州份宾夕法尼亚州出席集会。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原定加入集会，但是因为仍然有咳嗽决定不参与。特朗普离开白宫之前，录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个访问的时候突然提前结束。他在社交网站批评主持人虚假并且带有偏见。至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就留在特拉华州的住所，为本港时间星期五早上的最后一场选前辩论做准备。拜登日前大约每两日进行一次病毒检测，至今对测试都呈阴性。特朗普早前亦都话会在辩论之前接受检测。全国陆续有选民提前到票站投票，其中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选民冒住零下一度的气温到票站排队，部分人等了大约一个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88点，升216点，总成交金额41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2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6点，跌1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6蚊，升1.5；美团点评265.8，升5蚊。药明生物224.4，升22.8；阿里巴巴301.2，升1.8；小米集团22.6，升4毫；盈富基金25.56，升2.2；港交所371.2，升4.2；中国平安84.65，升1.5；比亚迪股份137.5，跌2.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5.4，瑞士法郎0.906，加元1.311，人民幣6.665，英磅對美元1.297，歐元對美元1.184，澳元對美元0.708，新西蘭元對美元0.661。日經平均指數報23676點，升109點。港金現價報1770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8.54美元，卖出191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出口近住龙翔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大老山隧道嘅管道中间。重复多次，就系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出口近住龙翔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翻过去大老山隧道嘅管道中间。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少少啫。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咁近住维园落桥位呢一段非常多车嘅，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呢一段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江乐道中友邦大厦行人桥面来回，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青山公路葵涌段中山台方向荃湾，粉岭公路九龙坑去大埔，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时代纷扰，日子翻腾。当生活不再如常，艺术又何以立足？ 电视节目《好想艺术》，一年十集，专访20位艺术家，每人以一个自选嘅关键词做主题，借题发挥，分享当下嘅创作，记录心情，为时代作见证。 逢星期日晚10点，港台电视31。 关爱基金会派发10,000元俾低收入家庭嘅新来港定居成员，年满18岁、居港未满7年嘅人士，如果符合低收入家庭资格，就可以申请。申请由9月27日开始分阶段进行，无论选择本地个人银行户口直接收款或者领取支票，都可以经网上或书面表格申请。申请期至今年12月31日。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3988-1810查询。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嘟咗好多次嘅密码锁都嘟唔到入嚟呢一个 channel 度，嘟到啦，嘟到啦，系啦。今日咧，我要同大家延续翻啊。琴日我咪讲咧，呢个波特王啊 ，Porter King 咧，我咪话过呢条 channel 咧，佢开头出道嘅时候咧，我见到好多朋友咧，琴日网上面都话有啊，我有睇过佢啊，佢嗰啲撩妹嗰啲啦，好有趣嘅。嗱，佢出道嘅时候咧就系专门撩女仔嘅，咁但系去到后来咧就系因为佢撩咗阿蔡英文之后咧，就结果咧撩埋。即係對岸啊，我哋大陸同胞咧有好多小粉紅啊，一啲好關心台灣政治嘅朋友咧都話：咁我都要同你傾下偈啦，豈有此理！因為你竟然啊稱呼你哋嘅台灣嘅蔡英文做總統，咁所以咧佢哋嗰邊就唔高興啦嚇。咁於是乎咧無意中咧就令到 Porter King 咧呢一條 channel 咧就變咗有一個嘅所謂嘅 sideline 啊，有條副線係做咩嘅咧？就叫做小粉紅月報啊！咩叫小粉红月报呢？首先你要知道呢，佢哋称呼好多呢，佢哋认为啦吓好稳阵啦，佢哋认为嗰啲呢蛮不讲理啊，又成日喺度攻击人哋嗰啲嘅内地网民呢，部分嗰啲就係啲小粉红嚟嘅。咁呢於是乎呢，呢个波特王呢佢就话啦，大部分呢啲人嘅留言呢都好有娱乐性嘅，因为冇头冇尾啦，又或者唔合逻辑啦。咁於是乎呢，佢就一个月就做一次。佢就會將咧佢網上面咧走嚟佢個 page 啊，佢個 channel 度咧攻擊啊、留言啊、詆毀啊、謾罵嘅嗰啲大陸網民咧，佢就會將佢集腋成裘，全部 cap screen。咁呢一個月咧就會讀一次，咁啊稱之為咧小粉紅月報。咁當然啦，都好似玩下 period 呢一個咁樣嘅意思啦。咁咧佢就會逐條講、逐條笑嘅。咁咧佢發展到嘅地步咧，嗱，即係各位如果你中意睇呢一啲頻道嘅朋友咧，佢係發展到咧。连大陆啲小粉红啊，都好期待佢每个月嘅小粉红月报，即系佢每个月我嚟闹人哋一次，但系咧俾人闹嗰啲都好期待啊！佢今个月咧有冇抽多条留言嚟闹咧？咁啊，佢结果咧开出一条新血路，佢每一次咧做呢个小粉红月报嘅时候咧，佢个 setting 咧就会同佢平时撩女仔有啲唔同嘅，佢会坐喺度啦，跟住佢会戴一顶 Winnie the Pooh 嘅帽。戴在自己的头上，然后他就开始呢就说啦，好，大家好，我是波特王，现在我们来小粉红月报，跟着就开始讲嘢啦。咁如果举一个例子呢，他真的很爆的。第一，他试过呢有大陆的网友呢是直接说我可不可以呢同你直接对话。咁他就说好喎、难得呢他说对岸的朋友呢愿意同他真诚沟通呢，他们就真的呢用他们的社交工具呢就喺度互動傾偈啦，咁然後咧，仲有一個好詳細嘅訪問咧。佢嗰次啲人係話：，哇，你簡直係促進兩岸嘅交流啊，化干戈為玉帛。因為對方咧，其實都唔係咁蠻不講理嘅。呢個第一啦，好笑。第二咧就係佢發展到咧， 就会教大家咧点样咧检举嗰啲小粉红嘅，因为你知啦，喺我哋国内咧比较独有嘅政情之下咧，其实佢哋系唔可以上 YouTube 嘅，佢哋系唔可以上 Facebook 嘅，呢一啲系危害人心噶嘛。但系点解佢哋都会做到咧？于是乎咧，呢个波特王咧佢就话：嗱，话俾大家听，其实佢哋全部都系犯法嘅，佢哋系唔可以咧翻墙咧走去境外咧睇呢一啲唔同嘅网络留言嘅。咁佢就教大家咧点样检举呢一啲小粉红。佢就话啦：嗱，你用佢嘅留言啦，你就揾佢嘅名啦，然后上微博度 search 下啦。佢话如果佢揾到佢微博账号咧，佢话基于微博账号系实名制咧，你就等于有晒佢所有资料，然后再摆落大陆一个检举部门嗰度咧，咁你就可以直接将佢咧请翻屋企。即系我都系提醒大家，原来佢系会玩到咁尽嘅啫。所以咧，而家啲人睇呢个波特王咧，除咗平时中意睇佢嗰啲撩女仔嘅金句之外咧，就会好期待佢每个月咧都会有一次小粉红月报啦。间唔中佢用呢一啲好轻松嘅方法咧，都会讲下两岸啲新闻啊，香港嘅政治问题咧，佢都好勇于表态噶。所以呢一个波特王咧，其实都几撩动人心嘅。有兴趣嘅朋友撩女仔又得。撩动下呢一啲政治道德，俾心心嘅话咧，今次我唔俾心心，我要俾呢个公仔咧系一个大拇指公仔，俾个手指公佢，正。瞬间看 channel， 我又要撩佢啦，彭仔啊，你系边鼠人啊？ 咩边鼠啊？ 你系咩人啫？ 你个乡下定咩啊？ 你系咩人啊？ 我系香港人。 咁你估我系咩人啊？ 你是男人， 我是你的人啊！ 哎呀，嗰波特王嗰啲啊， 又出动啊佢！ 哎，不过咧，头先听阿豪仔所讲咧，呢个咩 小粉 红 月 报啊，就有啲小粉红都要特登睇嗰个小粉红月报咧，然之后先有话题讲。有啲咧令我谂起咧，有时都得意噶吓，有啲朋友咧明系唔中意听你做节目，但系佢都要听，因为睇下你有冇错，就跟住就捉错处，咁咧就系佢嘅生活原动力啦。好啦，轮到彭仔咧，同大家分享呢、這、一个channel 咧，就系、是、来自韩国嘅。嗱，呢一个嘅韩国嘅 channel 咧，其实亦都令我咧即系学多咗一样嘢啊。因为咧，原来咧就呢一类咁样嘅嘅视频啊 channel 咧，系叫做吃播，即系咧喺网上咧有一类型嘅人士咧，佢哋嗰啲嘅台咧就系属于吃播网红啦咁样。而今次呢一个吃播网红咧，就来自系韩国嘅，叫做咧系 Hams。系啦，Hamzy 系啦，阿 Hams， 咁佢咧就是、一个咧好娇小嘅女孩子啦，咁啊都个样貌端好嘅，咁但系咧佢呢一条嘅频道咧，嗰、那个惊吓嘅地方就在于佢一个咁细嘅即系咁细小、咁娇小嘅女孩子咧，佢嘅食量非常惊人，咁而呢一个嘅channel 咧，佢主要系做咩咧？就系影住呢一个女孩子咧，去整嘢食，整完之后准备好啲嘢食之后咧，就将成台嘅嘢咧系食晒佢，系全部嘅嘢食晒，咁就系佢嘅节目嚟噶啦。咁但系咧系超多人睇噶吓，咁啊真系令人觉得咧惊奇嘅地方就譬如话咧嗱，佢讲到明咧，佢系做爱嚟做呢一个嘅叫做Yummy Eating Sound， 即系你睇佢咧系食嘢嘅时候咧发出嗰啲嚼嚼声，咁咧就系佢嘅吸引之处啦。咁啊呢一个嘅内容方面咧，如果你话系最近期嘅，佢喺十几个钟头前咧有一条片咧就咁样嘅。佢咧就系、是、玩韩烧，要食韩烧，咁啊见到佢有一大盘嘅肥牛啦，然之后一盘咧就系嗰啲嘅菇类嘅嘢啦。跟住咧又有韓式嘅年糕啦，仲有其他嘅配菜啦，一大碟啦咁樣，仲有 kimchi 一大碟又係嚇，仲加埋支燒酒咁。咁啊呢一個嘅短片咧，全程咧就係十分鐘多啲咁樣啦。咁啊影住咧呢一個韓妹咧就係掃曬所有咧呢啲嘅食物啦咁。咁呢個就係佢嘅基本片嚟㗎啦。 咁至於你話咧，佢係較震撼嘅咧，就係、是、我覺得係個 view 數震撼咯。其中咧，佢有一條咧，相信都係咧佢 channel 入邊咧最多人睇嘅一條短片，咁係有25M 啊。我请教过啦，应该即係呢2500万个 view 数，咁多人睇过，咁佢呢条片係做乜嘢嘅呢？咁其实呢一条片呢，佢呢喺里面呢就係得係有冇五分钟啦，係比较短啲嘅。咁但係入面呢就係影佢呢煮即食面。佢嘅即食面呢嘅份量同埋啲配菜咧好夸张嘅，嗱即食面咧佢两饼啫，但系有啲咩餸去配咧？嗱鸡蛋啊、大葱啊、啲辣粉啊，最后咧仲加只咧前臂咁大嘅八爪鱼啊，系一条八爪鱼放埋落去煲啊，咁啊之后咧仲要加多咧一盘咧系 kimchi 喺度，咁啊呢一个结果出嚟咧就系见到嗰个即食面咧系成个洗手盘咁大咁样捧出嚟，但系一样啦，呢一位嘅韩妹咧就系好快咁样就已经系食晒啦。啊，咁其实呢一啲咁样嘅叫做吃播网红嘅 channel 啊，嗰个吸引之处系在于乜嘢咧？彭仔一路睇嘅时候咧，都系觉得佢系几得意嘅。哇，一个女仔食晒咁多嘢，扫晒咁多嘢食，但系其实谂真啲，佢一路系咁食又唔讲嘢，其实有咩好睇咧？点解会吸引到咁多人咧？会唔会就系、是？反映到現代人其實都幾寂寞下啦，即係淨係睇住人食嘢就已經覺得咧好治愈啊，又或者係覺得自己多咗個盤啊，我真係諗唔明白啦啊！咁所以咧呢一條嘅 channel， 我覺得都可以推薦俾大家去睇嘅，因為咧始終都係要了解下人哋點解咁勁咯，咁多啊2500万嘅 view 數喎，有條片都啊。至於表情符號方面咧，我都係諗唔通嘅，咁所以我係俾一個咧係反白眼嘅表情符號公仔俾佢。 你諗唔明點解睇人食都咁開心啊？ 係我諗唔明 白。咁你諗唔諗得明點解有咁多鹹片啊？ 哦， 你都系睇人开心啫嘛。 但系嗰个官能刺激，食嘢都有 热辣辣小笼包啊，好长条肠粉啊，粉肠定肠粉啊？ 你啦，你睇谂翻自己就知啊。 好啦，咁啊，唔知道啊喺呢一个食方面，如果系都咁多人中意睇嘅，桂花田都可以试下啊，试下咧喺屋企咧，因为佢都好巧手噶吓，同埋个工人一齐煮成台，然之后跟住就拍住条片咧，开个 channel 影住桂花田咧，就扫晒全台嘅饭送咁，哇，应该都几吸引，会唔会考虑下？ 我是不会的，因为其实每个人的食相其实都挺衰的，还要听埋声音无谓啦，是不是已经不是挺好啦，是不是 不是你可以化妆食东西、啊、 哦，怎样你化完妆来食东 西、啊、不是你可以化行个妆来食东西啊，还有你个神台香水柜终于可以有用武之地啦、 哦、做 什么、啊、做个 bad job。 唔系你每次都喺度话，哇！我呢个香水啊，配呢一个咖喱炒蟹啊，那个味啊， 你觉得？ 为咗呢个环节咧，平时咧睇文字新闻多嘅我咧吓，多过睇片嘅我咧，咁啊多咗少少睇片嘅乐趣啊，只系少少，因为啱啱初阶，我都要啲时间适应啊，探索下嗰啲影片媒体嘅世界点啊吓。但系咧好开心啊！呢几日咧，我揾嘅片咧都真系。笑得出到啊！真 喂，你要讲翻琴日有边个回复我哋个 message 啊？ 系啊，小薯茄啊，阿 J 啊，佢、啊、回复我啊。 佢琴日介绍完你小薯茄个 channel 之后咧，原来佢喺我哋嗰个 page 度留言咧，佢话我阿妈好中意你哋噶， 系啊， 即系佢系小薯妈咯。 系啊系啊， 系 啊，多谢多谢多谢。 阿妈个 level 应该系我嚟 嘅。哎呀，咁波特王会唔会听到我哋嘅留言咧？ 睇下佢会唔会去同我哋分享下。系啊，咁啊都想发掘多啲咧，即系等大家笑下噶，咁同埋咧学习一下啦。咁啊，今日咧。揾嚟咧呢个 channel 系叫做港实测，系啦，香港个港系啦，实测咁样叫做 Test Hong Kong。咁啊，几条片咧都系关于咧佢哋好关心咧广东话啊嘅片咧。咁啊，见到佢哋咧好鬼积极咧，不停喺街头巷尾咧就揾唔同嘅年纪嘅人咧就去问关于广东话嘅问题啊，仲分咗几个唔同嘅范畴啊。咁啊，佢其中一啲标题咧就系话啦。咁即系写啲咩咧？就系话啦，极易读错嘅广东话，噔噔咁，跟住咧就走去街头访问啦。呢个字点读啊？嗰个字点读啊？咁究竟系纠正咧，定系纠正啦？骨骼啊，定骨络啊？宽敞啊，定宽敞啦？看 炉夹咩背咧吓？系咩背咧？一二三，唔系夹背，系啦，系折背，系啦， 扇背， 啊，唔系前背嘅，都系啦，系折背。咁另一个标题咧就系讲关于咧捍卫广东话。嗱，人人都话广东话咧好重要噶嘛，系咪先？咁啊，嘥气嘅嘥字系点写啊？啊！何以人答喎、啊？ 唯可以抢， 你抢啊抢啊抢！ 讲、 啊， 可唔可以俾我试下？ 你讲啊！ 系咪一个口细口字边？ 系， 跟住， 然之后跟住咧，做个骰，好似个骰字咁样。 千骰个骰， 系啱啊！双旗人加个走字系嘛？ 系啊，冇错、 啊。 不过唔系 exactly 系个走字。 系啦，即系咁样啦。OK， 咁啊，成日都话咧，做乜口噏噏啊？个噏字又点写咧？啊，令人好猛整啊，好燥啊！嗰、那个燥字，究竟系竖心边口字边咧？三点水啊，定系点写嘅咧？个燥字 系咪？口庸啊！ 唔系庸字嘅， 竟然唔系庸字，哦，系喎、啊，系喎、 啊。 好似嗰、那个咩、 好似个盒 盒仔系啦， 系 喎， 系 啊，系啦。 咁好燥嘅燥字系咩边啊？好燥嘅燥字， 棚字边， 火字边， 佢会好燥咁样。 咁咪唔啱咯？ 唔系火字边啊？ 原来唔系噶，系 系 足字部啊？ 边个足啊？ 足啊，即系足球足唔系，即系嗰个跑步个跑字嗰边 啊？你只脚啊？ 哦， 系啊， 系咩？哦哦哦，好燥。 系啦，嗰个燥字啊，系啊。 嗰、那個燥燥底嗰個燥， 係喎、哦。嗱、哦，睇完片係咪？大家都識多咗幾個字啦，係咪？咁啊，佢哋咧另外有一個標題咧，就係話嗱，你見到嗰個字咁。究竟呢个字系点读嘅咧？嗱，如果最近咧有睇听阿冯允谦嗰只新歌啊，佢叫略略记得吓，上面嘅系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中个九字，下低个日，另一个字咧系上面一个日字，下低个九字。咁究竟呢个字点读啊？系啊，加埋个山字，你就知道叫山卡拉啦。哎呀，仲有另一个标题咧，就系咧香港啊嘅用语同大陆嘅用语大比拼、啊。咁究竟而家我哋常用嘅用语系用咗香港嘅定大陆嘅咧？譬如姊妹定系闺蜜啊，网红定 KOL 啊，真系要值得大家咧去睇睇嘅。嗱，我最中意咧就系咧受访者咧问佢哋，哇，点解你识呢个字点读啊，或者点写嘅时候，佢哋都不约而同话，哎呀，读书嗰阵咧俾老师闹得多，所以记到而家咯。老师真系教导得好啊。嗱，几分钟嘅片里面咧，真系好容易睇完一条咧，又睇第二条，因为佢会有一相关嘅嘅片出嚟噶嘛。所以我觉得几好嘅，即系好快你又会啊记得嗰个字点写、点样读啦，同埋点样解释啦咁样。咁啊，仲有其他好多话题性嘅片嘅，咁我下次咧我就会同大家分享，我会俾三个 like 佢哋。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啊？ 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情咬金，我知有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人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哦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麦啊？ 试麦嗰字唔出得街噶喎。我知道，系个嘟字，情震嘟。 唔系啊，系卢海鹏试麦个鹏啊。 冇错，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嘅程振鹏。 哦，你话嗰个好中意林忆莲嘅程振鹏咪得咯？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肥妹仔， 系啊 ，Good morning， 哎呀，佢又搵声啊，我中意佢搵声啊， 系啊，搵 光 系 我香港， 系啊，你好啊，你 Lion，Chris Lion， 我系 Chris Lion， 系啊，你好啊，如果你讲同我讲 Good morning， 我同你今日讲英文啦，好唔好？ 点解啊？ 我好容易就转噶啦，因为我好多准备噶嘛， 因为佢有两张咧，佢有两张教科书摆咗喺面前啊， 系啊， 好啊，好啊， 系咁嘅， 讲英文啦， 系啊，我哋上次咧。同我不過阿 Chris 咧，你嗰時未嚟啊，咁啊，我哋咧玩咗，係啊，你而家先嚟插班。我哋上次咧，仲有一啲咧叫做咧喺英文咧係由左至右同右至左都串法一樣嘅字，我哋仲有好多未講噶。 天能啊， 係啊 ，TENET 啊，係啊，左同右同右同左都係一樣啊。 記唔記得 啊，我哋重复重温少少啊。譬如英文名咧系 Ada 啦、Ava 啦、Anna 啦，都系咁样啊，明唔明啊 ？Ada 就 Ada 啦，左至右都系 Ada 喎。 系。 佢就系咧玩呢啲好得意噶咯。 系啊，咁我今次咧想讲咧系M 字头咧有冇？ M 字头唔好噶， 点解啊 ？M 系好噶 ，M 字头 有一字不出头。 啊，唔系啊 ，M 啊有乜嘢系个英文字系 用 M， 由左至右同左至右系。 Mom， 啱你好叻，就 Auntie， 仲有 妈咪， 系啊，妈咪就唔系啦。 我话佢个 Mom， 系啊 ，Mom 啦，同埋系啦 ，M O M M U M， 仲有一个咧，你见到喺条街度见到佢咧，你都会讲。嗯，咁样噶啦， 嗯， 即系见到佢一定会敬个礼嘅，嗰、那个系佢着制服嘅， 但 M 字头 嘅，系 M 字头噶， 系咩？ 系啊，佢会问你攞身份证噶。嗱，阿 Sir 嘅隔篱嗰个女仔叫咩 ？Madam，Madam 啊 ，Madam 啊，系 喎， 好犀利啊！ 系啊，仲有咧，阿 N 咧，啊，一个钟头后系乜嘢啊 ？Hour。 一个钟头之后是几多点啊？ 一个钟头之后是十一点。 十二点 noon。 哦 ，noon 系啦 ，n o o n。 请问 noon 系一个点嚟嘅咩？几多点你会讲 noon 咩？而家 唔系咁啦，阿 Crazy Lion 佢识啊， 佢 Crazy 噶嘛佢。 系啦，所以我同肥妹仔好搭肚 子。系啊系啊系啊，好啊，仲有嗱，瘦弯球咧好中意嘅 S 字头噶。 S M S。 佢成日话你唔好装我哋上网， 就系啱咯， 系啊，你冇 错 啊，不过你可唔可以讲快啲咧？ 佢要佢话我爸爸啊嘛，佢三 uncle 讲嘢好慢，因为 S M S 咯， 系 sexy 啊 ，sexy 系一样咁 啊 ，S E S E S 啊。 咩啊？ 有系啊， 系啊，有呢个字噶。 唔系 S E X Y 嘅咩？ 有 E S 噶。 哦。 总之我都系中意 S M S 多啲。 同旅游巴司机等从业员有公开，亦都有助海外对本港旅游复苏嘅信心。他说在新措施之下无可否认会令到营运成本增加，但是可以令到旅客安心，相信政府相关资助有助抵消开支。新安排之下，政府要求带团人员事前要接受病毒检测，至于是否需要重复检测以减低病毒传入社区风险，胡少英认为重复做会带来很多无谓检测，很多行业都不会每七日重复检测一次，强调会留下团友的联络电话，以便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追踪个案。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十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西沙以东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90点，升120点，总成交金额51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6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0点，跌1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3.5跌1蚊，阿里巴巴300.2升8毫，美团点评265.8升5蚊。药明生物222.6升20.8，盈富基金25.46升1.2，小米集团22.55升3.5，港交所370.2升3.2，中国平安84.25跌2.5，建设银行5.68升8仙，工商银行4.61升7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55，瑞士法郎8.559，澳元5.484，加元5.916，新西兰元5.124，欧元9.178。

好啦，翻到嚟十一点十一二分啦吓，咁啊而家咧我讲下天气先。 唔 係十一同十二之間咯， 而家十一就嚟十二係嘛？ 我好記得誒呢個史密夫與史密妻個對白都係咁嘅。你結咗婚幾耐？係啦，大概七至八年啦咁樣。跟住每次啊，跟住嗰陣時啊 ，Angelina 都話七年係啦。咁臨尾啊，你哋結咗婚幾耐話？七至八年得七年。 咪係咯。 咁你而家咧？ 我哋讲天气， 佢要数佢唔记得噶，真系。唉， 呢啲叫咩快活不知时日过啊嘛， 系咯系咯， 你系监犯先要记住自己。 度日如年， 仲有两年、三年， 倒数噶嘛？ 你记唔记得自己啊？咁样 记得， 咁咪监犯咯。 系冯女士都会记住啲数字嘅， 系嘛？ 系冯女士嘅， 佢哋陈女士唔记， 陈女士唔记，王女士都唔记，系冯 女士。 你咁慢。 凤门唔知咩事啊， 系 啦，凤你， 好 啊， 天 气好啦， 俾我讲下， 好啦，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啊，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及干燥，咁啊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咧就云量增多，风势颇大嘅。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62%，要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表示火灾危险性系极高嘅。 系啦，嗱，我哋都要做个预告咧，我哋晏啲咧，我们的咧，呢个礼拜开始咧，阿彭爷主理咗， 系啦， 真系几个特别节目。 几个星期嘅我们的 系啊，我真系要预告下 的咩咧？ 同大家一起怀旧下我们的风骚快活人，咁我又可以了解一下呢一个节目嘅过去到现在啊嘛。 系啊，究竟有啲咩嘅经典环节系咪啊？你都系访问经典环节嘅啫。 冇错，经典环节系啊，我去访问啊经典环节啦。有啲人会讲下嘢啦，咁又睇下嗰啲经典环节，如果到我哋手又会点样嘅咧？ 哦，系啊。 咁我哋头炮今集嘅嘉宾 系 边个啊？ 梗系大哥啦，系咪先？ 边位？ 梗系梁继章大哥啦，系啊。阿彭仔 成龙咩？ 咁啊，系啦，广播界我哋都有我哋嘅大哥，系啦，梁继章今日咧就话阿彭仔咧就同佢做一个访问，电话访问嘅， 电话倾咗几句啫， 倾咗几句就讲下佢想当年嗰个经典环节系 咩？系啦，咁啊边个咧？其实好多经典环节嘅，但系我哋拣咗一个出嚟去倾啦，系边一个咧？咁啊，等阵先知。系啦，系啦，十零分钟之后 系啦，十一点半之后我们的我哋会有咧，即系风骚快活人咧呢个经典回顾系列头炮咧就有 Michael 梁继章，系啦，好啦，我哋而家又嚟怀旧呢个经典嘅色吞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唔使喎，其实我呢度推大啲咪得咯， 系啊。 哎、我真系蠢咋！ 你唔知道一路有音乐先， 我習慣成自然啊！同头先我买面包一样，我惯咗手势。 好，我问下啦，嗱，即系虽然而家冇得去旅行啫，但系过往大家去旅行嘅时候， 好行啊、有冇你个行字读得？ 系啊，去旅行嘅时候咧， 搭车又搭船， 有去景点噶， 有， 梗系啦。 咁有去景点嘅时候，有冇啊？要？真系我嚟完呢一次都应该唔会再嚟噶啦。咁会唔会去攞下人哋一啲喺嗰个当地嗰个叫景点里面，譬如可能攞棵花啊，攞个石啊，攞啲佢哋嘅历史嘅嘢啊。 我有啊，我有啊，我有去呢、這个楼兰啊。嗰陣時咧去新疆啊嘛，咁跟住佢入到沙漠啦，咁佢俾我哋去到樓蘭呢一個即係遺址區嗰度咧，咁佢真係可以俾你執石頭㗎。佢仲話咧，其實有好多嗰啲碎片啊，或者嗰啲文物咧，你好彩你咪執到啲正嘢咯。跟住咧，大家就當自由活動咧，咁啊喺度 喺度執， 係咁掘啦， 係啊，跟住真係 一個活動嚟㗎，係 啊，有啲人 俾 㗎，有啲人真係執到咧，你睇得出嗰啲瓦片咧有曬啲花紋咧，即係好明顯唔係普通一嚿石頭啦， 係咪啊？考古咁樣， 係啊，因為佢不過。佢个位置咧，佢话已经俾人发掘咗好多年嘅啦嘛，咁你又碰一碰运气，佢话嗱呢度就系你见到嗱嗰个胡杨木又喺度，咁跟住咧，然后有啲颓垣败瓦咧，就真系断桥残雪咁样摆住，你咪自己掘咯。 你搵唔搵到啲咩？ 我搵到几块咧，真系你净系见到有啲花纹咯、图片咯，即系陶瓷个图啊嗰啲图片咯。咁然后咧有啲石头咧，你见到好似靓仔啲嘅，个形状得意啲嘅，你咪就带走咗咯。 张超，几多年前嘅事啊？ 我嗰时去新疆几多年前啦，应该未生仔啊，未生仔嘅时候，婚就结咗噶啦。 我婚就 结咗噶咩？ 婚就结咗噶啦。 咩啊？你喺呢段时间去嘅咩？ 系啊。 哦， 有啊。 西藏嗰啲啊。 啊， 系啊，好贵啊！嗰次啊，你唔记得我翻嚟？ 记得， 我仲话我讲出嚟俾人笑 啊！ 啲人话：哇，呢个钱啊，我去欧洲啦咁样。但嗰阵时我话：你答我啊，我中意去新疆，我中意去丝绸之路。 我问下你啊，自从攞咗嗰啲叫做遗址，嗰啲叫做 有冇咩发生啊？ 系啊， 有啊，有人讲过啊，有啲唔吉利嘅嘢噶会。 你有冇发现系咪真系有咧？你有冇觉得你呢几年嘅运程好似比较 Annabelle 咁啊？ 就咁讲啦， 即系比较唔系几好啦。我话你揽住香港一齐讲，我讲你自己啊，唔系你呢几年真系枕住睇医生啦， 系啊， 你又供养医生供到去退休啦， 事业都发展得唔错系咪啊？ 唔错， 我嘅事业就系爱嚟发展供养医生咯，系啊。 嗱嗱嗱嗱嗱！ 我都有啲信邪 嘅，我想问， 坚噶， 仲喺咪度？ 仲喺度啊！ 仲喺 做咩啫？真系有啲神怪嘢噶， 可能会啊！ 呢单新闻就系咁讲。 我都信啊，我都死啦，惊啊！ 喺加拿大， 有加拿大 富人，有个富人，咪即系咁讲咩？哦，即系等于香港有个男人咁样样啦。加拿大有个富人，十五年前嗱，佢耐过你啦，你都系几年前啫嘛。 唔系噶，我都接近十年噶啦。 哦，大概十五年前啦，佢去咗意大利嘅。庞贝古城， 系嗰、那个叫做火山爆发之后咧，将成个城市咧淹没咗，消失于呢一个天与地啊！真系 就等同于你话头先去流难嗰度，又系一啲遗址嚟嘅。 跟住咧， 佢咧嗱，不过嗰度咧就好严谨嘅，就冇得话俾你去偷，即系冇得话俾你攞 嘅， 系啦，冇得 话 俾你攞嘅，你系光明正大攞嘅， 光明正大噶。 但系咧，佢咧就系话咁样谂啦，佢话喂，我嚟到啦。即係佢係啲都唔想，即係唔會有再第二次去啦呢啲地方。咁佢就想擁有一啲咧，佢又唔能夠買嘅歷史。 真 係咁，於是乎咧，咁佢咧即係咁嘅諗法，所以咧就偷偷地咧攞咗五件文物。即係講緊咧都係 五件文物。 唔係，即係你冇諗住好完整嗰啲啊，即係好似嗰啲陶瓷啊嗰啲。 咁 係 咩嚟 嘅？都是一些呢好像豪姐说的那些碎片。 碎片咯是啊。 好像垃圾 那样。是啊其实是碎片来的。 嗯。 那么对于那个地方呢其实你拿了几块呢是没什么大影响的。不过呢他就但是一心想着哎我想一起去见证一下所以感受一下就拿了回去啦。他说不幸的事 在 这十几年 没有停过。 在这十几年里面 例如 他说他恶运来的他就说呢患了两次乳癌。 哦， 两次就做咗两次嘅乳癌嘅手术啦，咁跟住咧屋企又财困啦，好多唔吉利嘅事咧就不断咁发生，不断大大小小。 咁佢就 跟住咧 回想一下， 系啦，跟住佢又谂点解咁样嘅咧？跟住佢就于是乎咧喺度谂啦，系咪因为嗰件？因为佢相信咧嗰个庞贝古城咧嗰啲碎片，因为嗰个城市咁样冇咗啊嘛，系啦，佢就话咧系嗰啲文物咧系被诅咒过嘅， 唔吉利。 咁所以咧佢就带咗带咗翻屋企咧，佢就觉得唔吉利咧。你知唔知佢点做？ 烧咗佢， 唔系打糖斋。 佢外国应该揾驱魔、通灵、塔罗、 加拿大 拍卖，最后拍卖。 你仲谂住仲 佢翻去庞贝度 还翻落去， 还神咁样 放翻喺嗰度。 不过佢又冇使，唔使翻去庞贝 度。佢冇好似我哋涉太岁咁样。 系咯， 佢咧就冇，还 太岁。 佢咧就冇飞翻去嗰度。咁咧嗱，佢偷咗啲咩？佢偷咗两粒嘅马赛克嗰啲瓦片啦，偷咗两片咧叫做双耳瓶嘅，即系嗰啲两只耳仔 嗰啲 樽啊，系啦，嘅碎片啫，碎片仲记住。 我以为两个耳仔。 唔系碎片啊，同埋咧一片咧呢个陶瓷嘅碎片嘅啫。 系， 即系全部都系碎片。 真系碎片。 唔到噶嘛，你完整嘅已经俾考古学家攞走咗啦。 哇，碎片都咁大邪力。 系咁，佢相信咁样啦。于是乎。佢係真係，佢冇去到庞贝 分咗幾塊 嘅，佢寄翻去， 又寄， 佢連埋嗰個碎片，連埋佢嗰封信，即係寫封道歉信。对唔住啊，系我年少无知，系我真系有啲贪念，因为我想点，跟住咧写翻封信咧，去希望即系嗰个叫做公园个嗰个即系嗰个古城个公园里面咧，佢话希望你原谅我啦，我寄翻嚟俾你啦，你唔好再嚟搞我啦。 即系佢系俾翻嗰个公园嘅管理单位。 系啦， 喺度， 所以佢系等先，佢系攞咗啲唔应该攞嘅。 因為我是光明正大，佢係偷攞噶嘛，咁啊最大分別咯，最大分別。 所以你係光明正大就可能冇嘢啦，佢咧就係唔攞得嘅。咁啊，但係佢話我好想擁有呢個唔能夠誒即係一齊嘅。 呢啲 係 詛咒嚟噶。 所以咪就係話咧，佢話覺得係呢件事，所以佢就記啊。咁啊，但係咧又 記完之後係咪好翻曬咧？ 等等先，佢又冇講話好翻唔好翻曬，不過咧佢可能心安理得啲。但係公園佢發言人就話啦，喺近呢幾年。大约有100个人都是咁样偷走呢啲文物，跟住咧亦都收到呢近100人咧，连埋文物，连埋封信都寄翻去俾你哋。唔好意思啊，我唔系想攞你噶，唔系想攞你，所以你话嗰啲瓦片系咪有啲诅咒喺里面？ 哇！你话如果系 100唔系净系得呢个加拿大女人， 即系如果只系个别事例嘅话，咁就话你边有咁巧啊？ 系啊， 100 人啊， 即系老老实实吓，你去到庞贝，就算你冇亲身去过，我哋睇网络图片咧，你见到都惊啦，因为佢有好多系。当时的人呢他活生生呢就被火山那些熔岩灰呢就說覆盖了嘛。咁所以跟住呢其实他们就变成了呢即是一具具人形的火山灰壳 啊。 所以他说你在城里面呢你见到有些人可能坐在这里啊托住个头 啊。 他就是那一刻的生活动态呢 就 freeze 了 被但是 被一些熔岩去 freeze 了他。 是啊那些火山灰咁样呢。咁所以老实你见到你唔惊啊？ 系啊！ 你见到你都惊啦，你 仲 攞 系咯？ 譬如我攞楼兰嗰度，都起码已经系冇晒人噶嘛，嗰度真系得翻啲即系建筑物啦，同埋咁个管理单位话攞得噶嘛， 咁啊捉佢哋冇晒噶啦，堵嗰度周围系等你人攞噶啦， 系啊， 系咁啊，咁我都唔敢啦，去到啲旅游嘅地区咧，乱咁执人哋嘢， 系啊，不过我又觉得如果你话考古发掘都有事嘅话咧，咁会唔会你去嗰度咧？可能都會有啲大不敬嘅，即係如果你去到咧， 嘻 嘻哈笑啊，甚至乎咧嗱，講真 喎，嚴肅啲嘅， 我唔知會唔會有一啲咧，即係中意影相嗰啲人咧。佢会唔会见到呢啲相咧？ 即系自拍啊！ 佢都走去反 V 自拍啊，少女 又露膊啊， 又露膊咪啦，露膊嗰啲就算啦。但如果你喺佢面前咧嘻哈笑咧，其实如果咁样计嘅话， 大不敬 系咯。我哋会唔会都出事噶？ 唔知啊，所以都系守下规矩好。 其实会唔会系佢哋嗰度嘅管理人员咧谂出嚟最新嘅宣传方法咧？ 咩啊？咁人哋 唔好偷嘢啊！攞啲嘢嘅话咧，跟你一世啊！真系。 去了故交正明，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淹没了荒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兴亡谁人定啊？盛衰岂无凭啊？聚散皆是缘啊，离合总管情啊，但当生前世啊，何计一生后成走， 整翻只系三国嘅历史的天空，系啊呢个版本可能咧香港朋友陌生啲， 好陌生啊我， 好陌生啊，但系好唔好听啊， 好 悠远啊， 好古典， 好古典啊，历史的天空啊，毛阿敏姐姐唱嘅，系啊，不过我话俾我两个拍档听。我有一轮系攞呢只歌嚟氹我仔瞓觉咯， 但系瞓到嘛？ 瞓到啊，唔听唔安乐添啊！ 好犀利啊，佢 系啊， 你嘅教育真系好另类啊！ 佢细到细到， 我成日都话其实真系好冤枉，我都唔知几咁爱国。我细个睇啲大陆版嘅电视剧，好冤枉真系。 你十月廿， 后来冇人理我啫。 你讲啲咁嘅嘢， 系啊，冇人信啫嘛。啲小粉红又唔信我， 真系。你要持之以恒啦，咁就 系啊系啊，讲出咗多你啊！ 唔系，但我播完呢只，我又会播第二只咁计啫。我又播历史的天空，又播历史的伤口，咁都系嗰啲嘢嚟噶嘛，真系 都系爱啊！ 系啊，喂嗱，如果有少少时间咧，我哋可以承接翻头先阿恬讲呢个庞贝古城咧，即系你话如果嗰啲碎片咧，你真系相信佢会带嚟呢啲即系恶运嘅话咧，喂咁啊，即系嗱，市面上咧唔系叫市面上，坊间啊流传最广咧，应该就系讲紧咧去埃及系嘛？埃及咧。佢嗰啲叫做法老王啦，系啊，电影又拍得多啦，盗墓迷城嗰啲咧，佢哋成日都话咧，嗰阵时考古嘅学家咧，为咗破打开佢哋嗰个即系金字塔里边嘅时候咧， 好似入去必死 嘅，系啦，嗰阵时咧好夸张，就话咧佢哋打开呢个图坦卡门嘅嗰个墓嘅时候咧，佢就话发生啲咩事咧？佢话几个嘅，第一啦，科学家咧啱啱提出咧。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咧，用扫描嘅技术去探测图坦卡门嘅死因咯。佢提出咗，即系佢噏咗， 系啊， 都俾佢 sense 到。 唔 系啊，都嗰个人都中伏啊。 系啊，佢讲呢句说话嗰个人咧， 都 翻到 系啦咁嘅谂法。 佢翻到伦敦之后咧，竟然意外死咗啦。 系啊， 咁即系话，头先你讲下都唔得啦。 真系讲下都唔得。 好啦，咁然后咧，佢话当时咧提出要发掘嘅嗰啲人员咧，有另一个助手咧。意外身亡，咁咧系啦，佢个助手叫皮特尔咧，意外身亡啦，未完， 系 佢叫皮特尔啦，佢爸爸咧就继承咗个仔嘅财产啦，咁啊死咗，咁家人嘅财产系佢噶嘛，都跳楼死埋， 哇 哇呢年咁大啊， 好啦未完， 咁佢阿爸仔，你讲紧都系皮特尔系咪啊？ 皮特尔 哦，咁 未完， 咁即系话佢连佢嘅老婆啊仔女，我唔知有冇啊， 唔系 兄弟姊妹， 唔系 佢家族， 咁佢个爸爸即系跳楼死咗，咁你都要出殡噶， 系啊， 送殡嘅时候嗰个灵车，嗰个灵车又意外发生车祸，仲要撞死咗一个儿童。 哎呀！ 即系如果你咁样睇咧， 儿童最无辜， 系真系， 系 唔系？但系如果你冥冥之中咧，又唔知发生咩事。 原来 系 有拉楞， 系啦，跟住你就好惊啊！跟住啲人就话啦，点解提出呢一个发掘呢一个 挖鬼脚喎？而家 系啊，但系调翻转嘅，咁你去埃及旅游睇呢啲人嗰啲游客。我哋又冇事喎， 所以唔好自嚇自己先。 首先，前唔好自己嚇自己。 我睇下啫，睇下啫，睇下啫。 我哋去到眼看守物洞，咁我哋就会尊重当地嘅历史文物噶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5宗确诊个案，其中1宗系源头不明嘅本地个案。累计确诊病例有5261宗。国泰航空宣布重组，国泰航空包括国泰港龙，整体将会削减大约8500个职位，占集团总职位24%。当中大约5300名被裁减嘅系驻港员工，以及另外大约600名非驻港员工。另外，国泰港龙航空今日起停止营运，公司计划寻求监管机构批准，由香港快运营运国泰港龙航空的大部分航线。国泰航空行政总裁邓建荣发出内部信件，表示公司今日内会通知绝大部分受影响员工，并且提出离职方案。集团会要求驻港机师和机舱服务员过渡到新的服务条件，所有员工2021年不获加薪，不会获发今年度的酌情年终奖金。 出年繼續實施高層減薪安排，作出裁員等的措施之後，每月現金消耗可以由現時15億至到20億元減少大約5億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國泰業務重組安排是集團的商業決定，政府委派於集團董事局的兩名觀察員已經就安排向公司提供參考意見，並且提醒管理層在業務調整之中必須盡可能減低對員工和社會的影響。陳茂波說，政府在6月份注資的時候已經明確指出，特區政府無意長線持有國泰股權，亦都不會參與集團的日常營運，集團運作仍然是由董事局和管理層負責。他又說，全球航空業受到疫情嚴重打擊，國泰亦都正是面對史無前例的經營挑戰和財務壓力，若果不妥善處理存亡問題，會傷害本港作為區內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和發展，負面影響更加會輻射至本港其他經濟環節，不利香港的整體利益。職工盟主席吳敏儀擔心今次國泰裁員的規模只是第一輪計劃，他不知道國泰要削減多少業務和員工才足夠支撐營運。吳敏儀批評國泰管理層在過去一段時間和工會溝通的時候，從未交代有沒有嘗試以其他方法節省成本，減少營運開支。他估計今次國泰直接裁減舊合約員工，即使將來航空業復甦恢復招聘，員工都不會再取得原有待遇。而國泰收購香港快運之後，亦都顯示集團有意向廉航方式發展。吳敏儀又說，國泰早前獲政府注資200多億，政府有責任責成國泰管理層為被裁員工提供優厚賠償。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乾燥，吹和緩偏北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聽日大致天晴和乾燥，早晚稍涼，隨後一兩日雲量增多，風勢頗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42点，升172点，总成交金额57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6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0点，跌15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65.5元，升1元；阿里巴巴300.6元，升1元；美团点评267.8元，升7元；药明生物224.4元，升22.8元；盈富基金25.52元，升1.8元；小米集团22.7元，升5毫；中国平安84.45元，跌5仙；港交所371.8元，升4.8元。建设银行5.67元，升7仙；工商银行4.62元，升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元，日元105.35元，瑞士法郎0.906元，加元1.31元，人民币6.66元，英镑对美元1.297元，欧元对美元1.185元，澳元对美元0.708元，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3,657点，升90点。港金现价报17,73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8.43美元，卖出1,919.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 香港， 香港，你永远是陈梦香。香港，香港，你那色叫难忘。 好啦，我们的今日都预告咗啦。 先預告咗，咁啊，彭仔咧，初嚟報道啦，想了解多啲 風騷快活人嘅前世今生，係啦，呢三十年嚟究竟裏面嚇出現過人啊、物啊、事啊， 咁當然就要知啲好嘢啦，係嘛？咁啊，所以咧就風騷我們的咧，餘下落嚟呢幾個星期咧，我就想話係攞嚟做咧我們的風騷快活人個主題，咁就嘗試下去。去聯絡一啲嘅前輩啊， 係啊，冇錯冇錯，係 啊， 真係個個前輩， 係啦，咁就睇下佢哋可唔可以有啲 時間可以同你去分享啦，係咪？ 亦都可以咧俾啲做風騷嘅 tips 我啦嚇。 哦，有冇啊？ 有噶，不過冇出街噶，唔會播出街。 咁你會分享一下？ 唔會，獨食嘅呢啲嘢係， 因為你知唔知可能佢哋分享嘅 tips 係咩啊？ 係。 就翻嚟啦， 系啊系， 佢嘅分享个 tips 就系 你唔好做啊， 主宠你两个买， 唔系全部都好似阿郑嘉颖咁样 call 我， 系啊系啊 系啦，咁我哋投炮今日系 啊系啊梁继章啊 Michael 啊，咁啊因为风骚快活人都好长嘅历史啦，再加 佢开山噶嘛，直情系， 再加埋其实诶个前，我想话咧前身我已经开始。聽㗎啦，細個時候，唔係細個時候讀書嘅時候，即係清晨快活人。 係啊，咁所以咧，今集啊，投炮啊，揾你啊，Michael 梁繼章大哥，係啊，多謝佢先啊。 好啦，咧就聽下我們的梁繼章。 Michael 梁繼章。 你 好， 好开心，好开心。你终于咧，即系肯俾呢个机会咧，我喺呢个风骚快活空气之中咧，又再咧可以借你少少时间咧，同大家讲声 hello 啦。 哎呀，你唔好咁客气啦。 身体健康吓，即系完全咧疫症咧系唔好埋身，咁啊每一天咧同屋企人开开心心咁样。 系啊，做个风骚快活健康人啦。咁我記得咧，《風騷快活人》咧，其中咧就喺阿 Michael 嘅年代咧，都有一個好經典、好殺食嘅環節嚟嘅。但係咧就唔係講搞笑嘢嘅，反而係啲心情嘅內容嘅。嗰、那個我有冇記錯係咪叫網上情啊？環節 係啦，冇錯啦，就叫網上情。 咁嗱呢個網上情，不如阿 Michael 你又喚起我哋啲記憶啊！其實係一個點樣嘅製作嘅一個環節咧？ 嗱，其實咧風騷快活人咧，我以前啦，即係頭先阿彭仔嗰度，我嘅年代好似已經係過咗八十年咁樣，剛都有八十年。咁我嘅年代嘅時候咧，我自己嘅構思咧，風騷快活人咧應該有個包含咧喜怒哀樂，又或者應該包含咧即係人生嘅起起跌跌嚇，好好壞壞咁樣。即係除咗開開心心笑啊，講下新聞啊，講下啲個人經歷啊等等啊之外，我都希望咧偶然間咧令大家咧笑完啦，都有少少嘅反思啦，又或者係人生裏邊有啲嘅。各方面啦，感情啊、工作啊、间啲问题咧，都可以谂一谂咁样样，睇下可唔可以揾到一个新啲嘅角度去过人生咁样。咁所以咧，就我突然之间有一日嗰排应该话嗰排咧，我喺网上即系开始嗰阵时，网上系越嚟越即系点讲咧，浏览率越嚟越高啊。因为之前大家唔系咁惯上网揾文章啊、揾资料，咁嗰一排嗰一年度咧，就开始啲人上网就多咗啦、密咗啦，包括我啦咁样。咁我睇到好多咧网上流传嘅文章咧，其实无论文章又好、古仔又好咧，都系好有意思嘅，即系佢带出嚟嘅信息同埋佢啲文笔都好好嘅。咁我就谂啊，其实可唔可以喺节目里边分享一下呢啲咁好嘅文章或者古仔咧？咁样。啱啱嗰时咧，我就 produce 紧一个节目，即系我系监制。咁我同嗰两个主持人啦，一男一女啦，我就话啊，不如你哋试下。在節目分享呢啲文章啦，咁樣咁，但係咧，可能因為大家嗰個年紀唔同嘅啫，我就會好有感觸嘅睇嗰啲文章。咁但係佢哋嗰陣時，即係兩個都係年輕人啦，咁去睇嗰啲文章就覺得有少少老餅啊咁樣。咁我唔係好啱啊咁樣。咁唔緊要啦，咁我諗住啊，又唔好嘥咗佢喎。咁於是咧，後來咧，我就喺自己嘅節目咧，就用咗嗰啲文章，加埋一啲我自己嘅創作啦，加埋係一啲書本裏邊嘅啦，咁樣。咁啊，做咗呢個環節啦，就叫網 上請，希望短短地五分鐘到講一篇文章，等大家聽完之後在這個這麼忙碌的生活裏面，可能是用一個比較恬靜的心情，放鬆的心情去聽一篇文章，然後看看能否得到一些的訊息。 有時候即聽 Michael 那時候做這個網上情，一路你自己就是一人自述，即是 monologue 的形式，又襯托著，我記得好像是 Kenny G 的音樂，即投入了去那故事的時候，都會有令到自己有些觸動的，尤其是如果那個聽那個人呢咁啱咧，嗰期咧就係、是、遇上嗰一種嘅人生嘅波折嘅話咧，真係會真係會喊得出嚟嘅啊！ 冇錯， 記唔記得嗰陣時咧啲聽眾嘅反應啊？有冇啲俾到咩 feedback 你咁噶？ 佢哋覺得正如你所講啦，即係觸動到心靈啦，同埋覺得好有意思啦，甚至有啲人會問啊，嗰篇文章我可唔可以有個 copy 啊 咁我想問啦，阿 Michael 啦，即係如果我要向你請教，我都想咧活化翻一個咧網上情嘅2020年版嘅話，咁你覺得我應該喺考慮做呢一類嘅環節嘅時候，我要點樣去配合翻《風騷快活人》嗰啲聽眾先啱咧？嗬？ 我想問下呢彭仔，你喺人生裏面最大嘅感觸係乜嘢？邊方面啊？ 我 例如話工作上、屋企，定係你有冇受過啲乜嘢深刻啲嘅體驗咧？你自己 其實咧，做人咧都年近半百咧，都有好多經歷咧，都真係已經遇過 嘅。其實我相信咧，你已經有好嘅經驗啦，好嘅處事技巧啦。我相信你只要真係攞個心出嚟，即係 feel 下。我相信每一个人呢总会有一份真心的，即是你自己感触或者你自己得到一些的触动的呢，你读出来人家都会触动到。 真的 那样东西是真挚的真诚，就不是说一些浮夸或者是为 自己都没有感觉 而读出来啊。 希望有机会看看我会不会都整一个不知道什么网上情好呢， 叫彭情啊。 哎哟，那么彭情不会扑回来咯。 真的彭情，因为你是阿彭仔的情、 好，等我考虑一下先。是 ,OK, 多谢晒你。 网上情真棒。有一位丈夫咁讲， 我见到文学城里面有一个揀老婆嘅标准，除咗贤惠之外，其实你基本都达到标准㗎喇。 听到呢一番话嘅嗰位太太先係傻更更咁笑咗阵，但三分钟后佢好似发现咗啲嘢。佢回过神来，大力拍下一张台。 我仲唔够贤惠？再讲啊，你又何德何能啊？如果我真係完美无缺嘅话，又点会搵你啊？你呢个男嚟男残嘅男人啊， 唉，呢啲咪就叫做不言讳咯。 呢位太太虽然相貌凶恶似林雪，内心就有一股抑制不住要奔向完美嘅冲动。言讳是一个抽象嘅形容词，其中嘅底蕴，太太自问短期内睇怕都学唔到噶啦。咁点好呢？佢话想先做咗个样先。于是喺夜晚，呢位太太就开始为贤惠呢两个字去做佢嘅前期准备啦。佢首先做咗个保湿 mask， 然之后再做咗一个 sleeping mask， 跟住又去冲凉，又去刷牙。将自己打扮得香喷喷，跟住就瞓咗喺床上边等老公翻嚟啦。 唔错啊，今日冇见到你翘住只脚喺张床上面打字，换咗个姿势瞓喺度上网咯。 老公啊，咁呢啲系咪叫贤惠啊？系咪你想噶？我将自己整到干干净净，喷晒香水，搽晒 body cream， 香喷喷咁样瞓喺张床度等你，中唔中意啊？ 香喷喷瞓喺度，仲要剥光珠咁先算数嘅。但系你而家由头冇装到到只脚度，你连袜都冇除啊，有几贤惠啊？ 贤惠系好难达到嘅。呢位太太都放弃啦。喺之后嘅元旦前一夜，呢位丈夫同朋友去咗食饭。呢位丈夫饮多咗，当佢翻到屋企，已经呕吐大作。呢个时候，太太攞咗漱口水，同埋一啲嘅热茶，仲有热毛巾去敷住呢一位丈夫嘅额头。太太嘅举动令到呢一位丈夫不禁一问： 奇怪，点解今日佢着到咁多衫，但我觉得佢咁贤惠嘅？ 太太心里面暗暗欢喜，佢认为自己终于贤惠啦。基于眼前嘅男人，既系女人嘅丈夫，系佢嘅亲人，亦系自己孩子嘅爸爸。所以女人要对丈夫好，让丈夫开开心心咁能够活得长命一啲，与子偕老。 边个拣嘅贤惠标准系要瞓喺度剥光珠噶？拣得好， 点解咁出位嘅咧？可以 诶，冇，即系世事行文啫。 啊，好嘢啊！呢、這个真系， 系咪好似系呢个音乐啊？ 系啊系啊，呢、 啊這个 翻晒嚟呢个音乐真系， 系啊真系。喂， 呢、 這 个就 系 当年嘅网上情啊。 系啊，头先我哋就听翻 啊 ，Michael 系啦、 啊。 咁当然啦，我哋呢一个就即系有啲搞笑版咁样啦，同、啊、大家即系好似即系致敬啊。 唔系啊，几好啊！我哋有啲咁嘅诶，即系啲文字里面去有一个演绎， 再演绎 系啊， 系咯、嗯，我哋忍住咗冇再做得好夸张。 我哋咁话， 如果好似你人妻咁样，大件事啊，真系做到啫。 其实头先咧喺访问之后咧，听到嗰首英文歌咧，我都系特登 揀呢隻歌嘅，因為我記得咧，Michael 都好中意播呢首歌啊。 哦，頭先嗰隻係 Nothing But The Radio On， 係啊 ，Dave Cross 啊， 係啊，係啊，係啊， 都係 Kenny G 嘅， 係咪啊？係 啊，係咪嗰陣時間 Kenny G 好紅 嘅？ 係喎，真係。咁啊 ，Michael 喺電話裏邊仲有冇啲咩？即係嚇，頭先我哋講啲《葵花寶典》啊，《笑傲江湖》呢啲四級啊，《玉女心經》啊，講啲咩噶？ 有冇啲錦囊啊？ 我梗係唔話你聽啦。 哦，但係我頭先我哋幾有興趣啊，佢話啊嗰时佢话嗰个比较年轻嘅男女监制，边个嚟噶？ 佢监制嘅一对男女，年轻男女嘅主持人啊嘛， 我 都唔知道。其实可以好容易 check 到嘅啫， 都系桂花田你识 嘅 啫，照计你哋你两个资历， 我唔系，你知道我唔系好记得嘢噶嘛？ 记得系嘛？ 我又唔系二台出身嘅嗰阵时， 唔系。不过咧，即系讲开佢Michael 大哥嘅网上情咧，跟住佢真系咧，佢搵嚟好多好多嘅书咧，即系讲紧咧，我真系觉得佢即系嗰个叫做点啊？ 乜嘢 啊？开心搞笑，佢可以去到好尽，但系咧一嚟咧一拍咗个仔咧。哇！因為我哋都係喺十點半之後播嘅，即係有啲叫做個人嘅嗰啲時間咧。 蘇環節 喺蘇羅環節咧，就係喺12:08，即係新聞翻嚟之後咧，就係網上情。 不過我覺得頭先 即刻轉就可以轉到呢個毛咯，係啦。 短短地聽翻頭先阿 Michael 講嘅佢設計風騷範圍嘅宗旨咧，我覺得咧真係好有啟發啦，因為佢講到明咧喜怒哀樂啊，即係佢話呢個節目唔係就係得搞笑啦，唔係就係講完新聞就算數啦。咁佢覺得咁你人有多感情。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噶嘛，所以有阵时我哋又即系其实最好 得一味笑， 系啦，其实最好就咩咧，就笑到喊啊，真系笑到喊，我觉得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系 啊， 今日呢一个嘅我们的风骚快活人咁啊，头炮有阿 Michael 咧，同我哋就叫回忆翻咧当年其中一个风骚好经典嘅环节啦，就网上情啦。咁啊，下个礼拜咧我就约咗另外一位咧，都系大大前辈嚟嘅。 系啊系啊， 佢真系好耐冇喺呢度出现喎，把声 个 系啊 ，Michael 都同我哋做过两次访问啦，已经系喎。 咁咧就会有阿李丽蕊嘅，咁阿蕊咧佢就会同我哋分享一个咧系彭仔咧系好经典嘅，觉得呢个系讲客家话环节咧。 睇唔到大团人员属于高危爆发群组，仍然需要留意会唔会出现相关爆发。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政府在本地游和婚礼人数上放宽的措施列出多项条件算是安全，但是他说源头不明个案仍然有出现，所以适度放宽的同时亦都要小心。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餐饮场所的风险传播较大，如果有数据支持，有很多食肆已经在分开传菜和上菜，空气流通、厕所清洁和围板等的安排达标，就可以考虑进一步放宽相关限制。他又赞成推行健康码的方向，因为要平衡经济需要，但是关键是本地疫情现时天气转凉和干燥，亦都较易会有疫情，这个亦都解释了为什么欧洲地区疫情反弹。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60%左右。在中午12:00，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西沙以东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47点，系升178点，总成交金额60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6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0点，跌1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5蚊，系升5毫；阿里巴巴301蚊，升1.6。美团点评268蚊，升7.2；药明生物225.2，升23.6；

眾，你哋都出下你哋嗰行嘅行業俾我哋估下都得嘅喎。 係，係啊，行業職業 係啦，1872388 1872388，你可以打嚟啦。我唔知咧會唔會都有啲朋友可能會講航空業咧，因為我頭先咧我喺網上面收到有啲朋友傳嚟傳去一個信息咧，即係唔知真定假咧，佢就話咧，佢話佢有做國泰嘅朋友咧。佢話佢登入唔到佢哋自己公司嘅 app 度啊，即係可能佢哋有自己員工，可能唔知係咪要 log in 咧，可能 有 一啲，可能係啊，佢話 log in 唔到，咁跟住佢就話啦，有機會就佢哋俾人哋已經可能係炒咗咯，因為原來今日頭先我聽新聞都係咁講嘅，佢話公司會今日咧就通知你可能係受影響嘅員工，因為佢有啲可能就真係要解僱啦，有啲就話你可能係要過到去到新嘅合併嗰個叫合約嗰、那個內容裏面啦，咁所以可能真係有啲唔知係咪真係有啲今日嘅同工咧，佢係會。我覺得有啲好陰功咯，登入唔到個 app 就知道自己冇咗份工 咁樣。有啲似咧，有陣時講話啲大機構咧裁員咧，唔話俾你聽咧，你咧就係點咧？一翻朝頭早翻到公司嘅時候，想嘟嗰個卡咧，係你係嘟唔到，係 啊，先知道自己咩咯， 即係類似咁樣。 係啊，即係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都幾。唉，好冇人好，你唔知佢叫唔叫冇人情味，本身炒已經好慘噶啦，仲要係咁樣咧，無聲無息咁樣通知咯，係啊，同嗰啲分手咧，即係嚇。入唔到屋企度大門， 咩 啊？唔係啊 ，WhatsApp 分手， 唔係啊，喺個面書裡面轉咗 single 啊， 係啊，仲要俾人轉，仲要人哋轉咗， 係啊，人哋轉咗之後咧，我乜氣分咗手係咩咁樣？ 即係你嘅男朋友轉咗個 status 咧，咁啊真係好大件事啊！ 咁無情 啊！係啊，真係嗱，咁啊我哋都要為佢哋打氣啊！唔知佢哋有冇啲咩轉工嘅意向啦？咁啊 又可以俾我哋猜下，又可以尽诉你嘅苦况 系啊，可能我哋希望之后如果我哋揾工嘅环节咧，真系所以 希望帮到佢啦。 系啊，我 下一转系咪要航空业啦？ 其实真系我哋推出呢个环节咧，其实我哋嗰阵时嘅目的都系因为真系见到咧、市况唔好啊，我哋侥幸嗰份工喺度咧就可以安全啲。但我哋见到好多人冇工做啊。 即系其他听众打电话嚟点唱嘅时候咧，都讲到佢啦，我二月到而家都冇工做啦， 系啊， 都即系忽发奇想，所以谂住 我哋都谂下一个 揾 工嘅环节，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啦。 系啊。 咁所以多咗， 会有一啲受需要帮助嘅人士咯，系啊，我哋其实陆陆续续有唔同嘅工会代表嘅，咁所以咧之后嘅日子咧，你可能会听到咧有唔同嘅组织啦， 或者系唔同嘅社区， 系啦，咁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咁啊，我哋就唯有希望大家可以开心啲，咁啊，你晏啲打嚟咧，8723888咧就可以同我哋玩猜猜我是谁啦， 系啊， 咁另外好忙碌，我哋网上面啱啱摆咗个 post 出嚟啦吓， 咩嚟噶？ 咩嚟啊？头先你咁难得同阿 Michael 大哥可以做一个访问，我哋梗系即时啊，即系攞翻个精华。片段咧就系摆喺我哋嘅网上面俾大家去分享一下，同埋睇翻啦。 好犀利喎，咁快手嘅。 啊，梗系啦。 系啊，蔡主任做得好犀利噶。 系啊， 系啊。OK， 嗱，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好，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人肉色嘟， 人肉色吞啊，真系。系。嗱，我哋即系阿鹏嘅，你仲有机会。 点啊？ 你仲系单身啊嘛？ 哦，系啊，系啊，系啊。 中意相睇噶，总需要喺搵翻个人噶。 你冇隔篱嗰个嘅咩？ 我有隔篱嗰个， 佢有隔篱嗰个， 我有 单身噶， 咁我系单身， 佢未结婚啊嘛， 佢未结婚啫， 都系 single 噶，你成日都呃人哋话你今晚 single 啦， 我今晚 single 啫嘛， 几变态佢话自己， 咁我喺政府嗰份工嗰度啊 ，mark 嗰个身世啊。是话 哦，已婚咩咁样？ 都系要填 single 噶啦。 我都系啫，但系你系有隔篱嗰个。 O K， 好啦，咁啊，原来咧而家咧好多人系啊，因为咧内地最近咧有人就有一单叫双体嘅新闻咧。嗱，我哋听好多噶啦，即系话咧双体嘅时候咧出事，通常系点样出事咧？即系去到哇，喂大佬。又話林志玲嚟嘅， 係啊， 佢林雪喎，即係最 林底個， 係啦，通常就係咁噶啦。 林鄭月 係啦，咁就真係嚇，唔知食邊餐餸好啦，雞鴨鵝又唔揀啦，真係，唉，真係點算好咧？ 食齋啊， 係啦，食齋啦，真係。總之嗱， 我知佢名叫做 林鄭齋。 嗰一个啊， 我听日放假咯，我听日放假咯， 又可以加入大军啊！ 即系我哋玩就有难言啫嘛， 做乜成日对号入座？ 系啊，唔系，佢今次咧就唔系话见到佢个样就叫做唔对版啦，又唔系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相反咧。个女仔咧同个男仔喺相睇之前咧，讲到明开咗个条件嘅。 哦。 佢就同佢讲：，鹏鹏啊，嗱咁咧，我哋听日就出嚟相睇啦。我得一个要求嘅啫， 咩啊？ 呢餐你请得唔得先？ 哦，咁 得唔得先？ 得。 斷股你都唔食得我好多啫嘛。 係咯。 咁你大把錢就話啫。我如果唔係嘅，好似阿德，好似阿德嗰啲咁樣，佢冇冇做 邊個阿德啊？ 幫手聽，幫你聽電話阿德。 幫手聽電話。 喂，咁一餐啫。 咪咯。 點知你幾多錢啫？ 如果一個女仔聽日都同你去相睇嘅女仔。咁样问到嘅，你梗系会话好啦。 咁啊， 你得唔得？如果嗱到你个仔啦，阿乐乐话：妈妈，我心要问你攞多五嚿水啦。点解啊，衰仔？ 因为嗰个女仔约我出街话要 要 我请 啊，你俾唔俾佢啊？ 我会跟住佢去坐隔篱台。 咁咪俾唔俾佢请先？ 都俾嘅， 都要俾噶嘛，系咪先？ 都要跪低睇个扭扭一轮嘅。 好啦，咁跟住可以估第一架啦。 好啊。 个男仔就梗系都好大方啦， 都 要请啦，好冇问题，我请啦。去到发现中伏， 我会打佢一个折啊！ 去到发现中伏，请问你请估中咩伏？真系同佢请有关嘅，但佢去到 系啦，应该好似我咁样拖埋啲仔女啊、老公啊， 一台人系唔啱嘅。 哦，系几台人啦？ 几台人系唔啱嘅。 无三不成几， 冇错，未去到无三， 即系唔系人数啊？ 唔 系人数啊， 系人数， 佢真系拖咗好多人啊！ 冇嘢，佢拖咗两三个亲戚。 两位咯， 佢用咩解释咧？ 冇啊，诶，好啦，呢个问得好。 佢用咩 有 慧根？ 个男仔一见到佢话：，喂，阿师兄唔系， 唔系佢有个名系咪？ 个师姐， 师姐啦，唔理佢个名啦。佢话：你话我请你啫， 叫佢做贤惠咧就。 你使唔使叫贤惠好啊？ 阿 贤惠啊， 系咯， 你请我请你一个啫，你贤惠你而家 系咯， 唔系。 有 廿三个， 哥哥，我同你讲电话嘅时候，我系话听日见面，我哋希望你可以请我嘛。 系啊， 啊， 你冇讲你后边有个我嘅家族啊。 咪先有冇我先？佢话你请啫嘛，系咪 啊？ 你请 食饭， 系啊，第一餐你请，我冇讲几多人噶嘛，你话 OK 啊嘛，咁我咪 call 晒屋企人嚟咯。 廿三个。好啦， 全部都是家长嚟噶，所以咧 系啊，亲戚朋友，佢有理由噶。 咪就系你见下嗰个男仔好唔好？ 我估 系。 因为咧屋企得我一个女咧，我哋全家啲亲戚上下个个都好紧张，个个都话要嚟睇过呢个男仔咧，先至肯俾我嫁，类似咁咯。 哦，哇！如果你识停成条村，我咪死得。哇！你知啦，以前啲邻里关系好好噶嘛。哎，我住唔知七座嘅， 如果 成条翠屏村啲人都识我啊。 等，咁你中唔中意先？ 我中唔中意？ 一嚟就见家长啦噃。 所以咧，嗰个女仔嘅答案就唔系头先大家讲嘅嗰个理由，佢白好多嘅。而家咩年代啊？2020年，直接接，佢就问啦：喂，阿贤惠，点解我话请你啫？你请廿三个人过嚟嘅？ 咁佢哋穷啊嘛，冇得食啊嘛，咁 佢 得嚟请。 佢好直接， 佢 就讲一句啫，佢就话啦：咁个男嘅叫咩名好啊？ 头先有冇名噶？ 叫熟德啦， 系咯， 好食得啦， 我熟得， 阿食得啊， 阿食得。 我呢个系测试嚟嘅，我摆到明就系想测试你肯唔肯咁阔佬，请埋我廿三个家人仔乸一齐嚟食呢餐。 佢真系好直接， 佢讲到明， 佢真系完全冇转弯抹角嘅谂法。 即系如果你咁都已经 咁都肯嘅，拒绝嘅，佢就 话 你小家。 咁我唔嫁你啦，你嫁唔过啊？ 系啦，直情唔拍拖啦。 系啦， 即系有阵时咧， 快到咁样咩？个测试要 系啊，嗱，好似 测快祝心宇生日啦。 唔系嗱，佢嘅理由系点讲咧？佢话且好似咧，平时我同你相睇咧，我就问你，唔知你翻咩工嘅咧？哦，政府工嚟噶，几多钱啊？都 OK 啦， 直接讲俾我听， 即系几多啫？又唔讲喎。系啦，咁就算可能你呃佢噶嘛，我月入两万啦，咁啊内地啊嘛，佢鬼知你系咪真啫？咁于是乎佢话咧，我就睇下你请唔请得起一餐廿三个人嘅份量。你如果都可以请得起，眼都唔眨嘅，咁你肯定个袋有啲钱啦。 收入应该都吓 OK。 系啦，但个问题系 唔系啊？咁咪同与此同时，除咗睇佢嘅收入之余，都睇下佢嘅人大唔大方啊？ 吓，我就想问啦，你系男士，你愿唔愿意接受呢个测试？佢同你明刀明枪就话：鹏鹏，我系测试你嘅，请唔请廿三个人啊？ 咁既然你都咁白啦，咁我都不妨坦白。 咁你会点？ 而家嚟同你相睇啫，实取你噶。 系啦， 如你依家带廿三个嚟，试下入咗门之后， 四廿六个， 你带何止四廿六个，带廿三条村嚟，咁我咪死？ 系啦，冇错啦， 我即刻掉头走啦。 同埋咁呢个测试，我可唔可以调翻转测试啊？我又同你去海滩测试一铺得唔得？ 测试海滩测试啲咩咧？ 咪睇下你有冇落妆，有冇溶水啫。 睇啲化妆品添嘅，想睇你庐山真面目。 系啦，咁于是乎咧，嗱个男咧， 嚟得太直接喎，我觉得。 你真系想象唔到有咁直接噶。咁但系最尾个男咧就真系同佢发负气啦，因为咧佢话吓测试我已经嬲啦，第一次识啫， 其实系。 仲要测试咧，佢埋单嘅时候发现咧，嗱算平噶啦，喺内地嚟计咧， 2000蚊。都唔使， 佢系 食2000蚊啊，咁少， 唔系喎， 两万几 啊， 廿三个人、啊， 其实抵啊， 其实抵喎、啊，23个人、啊， 我试过咁样嘅价钱食得8个人 就，系啊嗱，即系我唔好计你请唔请先， 佢喺度炫耀，系咪坐呢个位嘅人系咁嘅咧？ 唔系，嗱等先，你请8个人。 都两万几， 即系每个人3000几， 324系啊， 3000几咯，系咯， 系啊， 唔系其实3000几当然系贵啦。 系 喂，我想问 下， 3000几系食啲咩噶？ 嗰啲日本嗰啲咧，你冇咩料噶，你行入去就净系食嗰啲啊。 嗰啲咩人困 啊？系啊系啊， 佢开始走都过万嗰只。 有嗰啲叫厨师法版啊，嗰啲啊嘛，真系哇，正啊真系。 我得闲都约下。 咁系咪你觉得如果请23个抵好多先？都系20000几啫嘛。 所以头先佢话。 系啊，其实你计翻系咪1000蚊一个？如果23个两万，系啊，1000蚊个啫嘛， 都好好食噶咯，1000蚊一个。 又喺大陆 个男嘅就都系对大陆嚟讲就多啦。 当然啦， 佢嬲到就话我净系俾自己一份，拜拜，走咗。 佢有冇食嘢啊？ 有，咁咪 自己一份 咯。系啦，咁然后所以跟住咧，佢就贪钱得个贫啦。因为咧，最后咧就由呢个女仔啦，阿贤惠啦， 自己俾晒啊， 就要同佢自己嗰23个亲戚咧，就自己拗数啦。喂，阿四姨太啊，你又话嚟帮我手，你而家唔俾钱啊？四姨太话：喂，你话咗我唔使俾， 啱啊，你邀请我嚟噶嘛？ 咁 嗰 个女仔又真系几蠢， 蠢到爆炸呢铺。 咁但系呢个测试，你觉得？如果那個作於嗰個女仔立場嚟講，我覺得 如果我係測試，如果我係測試，我會點做呢？我覺得 我梗係帶佢行金行啦。 唔係，如果我真係用呢個套餐嚟測試咧，我會用 角度 係啦，我會用一個方法咧，令到個男嘅一條氣會鋸啲嘅。我照帶23个人嚟，我照坐喺度，然後照同你講測試，但係最尾條數咧，可能係唔使佢俾曬，又或者咧叫啲親戚喂唔好咁狼啊，大佬嗌杯雪碧就算啦。 其實 係 啊， 如果你最尾找數咧，個男嘅以為實20000几咯，咦？ 2300 咋？ 咁啊抵俾 系啦，你哋全部亲戚原来都冇嗌嘢食啊，咁样咧，喂，咁条气锯啲啊嘛，你系嚟测试，你唔系嚟作我一笔。 其实咧，已经第一下测试20几个人嘅时候咧，佢坐唔坐，坐唔坐喺度一齐食埋嗰餐饭，已经系一件事啦。 佢肯去埋单睇一睇条数，就算系咁嘅。不过见到条数真系太过分。 我见到嗰个男仔咧，佢应该系觉得咧，好，我即管陪你食，睇你嗌乜嘢。 冇错， 佢都会反测翻人哋噶嘛，系咪先？你测我时，我都系。 点知 一千蚊一位都可以嗌得好豪下喎？ 系啊，1000蚊个食到， 所以嗰个女仔，我觉得自食其果。 自食其果啊！不过你都知道咧，原来而家 系 爱情世界系咁残酷噶。好彩我哋三个叫做咩啊？ 上咗岸， 上咗岸咋？ 着拳头力竭呼叫，眼睛湿透了，却竟嘴里带着笑。清风微凉，吹干发须，微黄日光里，把手臂高举。这趟路情笑过哭过，夹硬死撑过，也一样撑过。极目这片天空茫茫，有高山有沧海，吹散了不安。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气力似是也背负战意，泪流下辛酸苦涩。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浮现。强韧的信念到今天，一路是谁与我一伙？以水指引我，以火焰拼搏。这这个个风风狂狂，进不赶，退不放，比我勇敢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 气若似丝也背负战衣，自由是不可深浅，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赴险，无惧剧痛重生应力搏一战，他的笑和他的笑一一再呈现，还多得你多得你多，感激你与我冒险，这道被正义作践。当面的战友都向我挥手，告别太久，世数落雨忧，一轮下高歌演奏，一口气一口气松，一口气再次聚首。三脚下望向山友，看不 听日通力一口气吓，一口气讲埋个电话号码先。 电话号码18723888啦，猜猜我是谁？我哋12:30咧就同你哋玩下，今日都系仍然讲下古惑职业，因为我哋职业有好多行噶嘛，系咪先？ 冇错冇错。 咁啊，欢迎大家亦都出下你哋自己嗰行嘅都可以下打电话嚟考下我哋嘅， 可以反考我哋嘅电话号码18723888啦。 咁做咩？我惊我又 估错咗， 唔系啊，作嗰啲职业又系你哋玩过， 唔紧要啊， 都话咯。 系啊，上次阿蔡主任嚟到都试过咁样噶啦，冇所谓啦。 年纪都中晒 啦。系啊，但系咁我哋而家咧有一个猜猜我是谁之网上标题说什么，我就将一篇咧， 你咪真系讲先，讲六个字， 我摆咗上我哋个 page 度咯， 自己睇啦， 自己睇。唔系，我觉得唔系啊，有趣噶，因为点解咧？佢话俾你听咧，有一啲标题咧，有啲中文咧系唔可以缩写嘅，或者应该咁讲。在广东话地区不可以缩写、 甚至乎可以这样讲、报纸或者文字媒介呢可以缩写。 是 但是我们做广播呢要读出来呢就会很危险。 我们危险啫。没有、我见到、有一个是讲美国的选情的。 他 就这样写的。 你讲个长 板啦。高 等法院批准宾夕凡尼亚州邮寄选票。 延长 啊延长啊。延长邮寄选票限期。 咁佢缩写喎就变咗呢、高等法院就变咗高院啦。咁延长就冇延长。批 准 就批准 啦。 批准呢个宾夕凡尼亚州呢就简称变咗宾同埋个州字啦。 跟住延长啦。 但唔係我最 amazing 系呢一个标题系来自一份。 都 即系 严肃 报 纸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昨日新增5宗确诊个案，其中1宗是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累计确诊病例有5261宗。国泰航空宣布重组，国泰航空包括国泰港龙，整体将会削减大约8500个职位，占集团总职位24%。当中大约5300名被裁减的是驻港员工，以及另外大约600名非驻港员工。另外，国泰港龙航空今日起停止营运，公司计划寻求监管机构批准，由香港快运营运国泰港龙航空的大部分航线。国泰航空行政总裁邓建荣、 發出內部信件，表示公司今日內會通知絕大部分受影響員工，並且提出離職方案。集團會要求駐港機師和機艙服務員過渡到新的服務條件，所有員工2021年不獲加薪，不會獲發今年度的酌情年終獎金，出年繼續實施高層減薪安排。作出裁員等的措施之後，每月現金消耗可以由現時15億至到20億元減少大約5億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國泰業務重組安排是集團的商業決定，政府委派於集團董事局的兩名觀察員已經就安排向公司提供參考意見，並且提醒管理層在業務調整之中必須盡可能減低對員工和社會的影響。陳茂波說，政府在6月份注資的時候已經明確指出，特區政府無意長線持有國泰股權，亦都不會參與集團的日常營運，集團運作仍然是由董事局和管理層負責。他又說，全球航空業受到疫情嚴重打擊，國泰亦都正是面對史無前例的經營挑戰和財務壓力，若果不妥善處理存亡問題，會傷害本港作為區內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和發展，負面影響更加會輻射至本港其他經濟環節，不利香港的整體利益。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前警告，巴西應該減少對華貿易的依賴，以保證安全。而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訪問巴西期間，就指華為 5G 威脅國家安全。中國駐巴西使館批評兩人惡意散布針對中國的政治謊言，虛構所謂中國威脅，攻擊中國 5G 技術安全，即他們的言論罔顧基本事實，充滿冷戰零和思維，真實意圖是出於特定的政治目的，中方堅決反對。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乾燥，吹和緩北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明日天晴乾燥，早晚稍涼，海有湧浪，隨後一兩日雲量增多，風勢頗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47点，升178点，总成交金额61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6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0点，跌15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65蚊，升5毫；阿里巴巴301蚊，升1.6；美团点评268蚊，升7.2；药明生物225蚊，升23.4；盈富基金25.54，升2毫。小米集团22.75，升5.5；中国平安84.5，冇升跌；中国移动50.95，升1蚊；港交所372.2，升5.2；建设银行5.68，系升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32，瑞士法郎0.906，加元1.31，人民币6.656。英镑兑美元1.298，欧元兑美元1.185，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661。日经平均指数报23,658点，升91点。港金现价报17,73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7.35美元，卖出1,918.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Docto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今个礼拜咧，同大家介绍一下最后一刻嘅作品。嗱，仲记唔记得许冠杰咧？响97前咧，决定自己要退出歌坛，写咗一首叫做《急流勇退》咧，就系类似呢一种嘅欧西作品。当然啦，呢啲歌咧，亦都会往往成为歌手开演唱会嘅最后献唱。首先我哋讲下 Carpenters 乐队啊，嗱，佢哋响70年代啱啱红嘅时候咧，两兄妹咧就去咗伦敦个方面咧，就嚟到做唱片宣传。做到好攰嘅一个晚上咧，哥哥 Richard Carpenter 就响酒店房里边咧睇残片。嗱，呢套戏嘅名咧叫做 Rhythm on the River， 个剧情系讲及到一啲好欲写难离嘅场面。有咗呢个灵感，佢就嗱嗱声咧写咗 Goodbye to Love 呢首歌嘅旋律，揾咗填词人 John Battis 咧系完成成首歌。嗱，最值得一提嘅咧就呢首歌嘅中段吉他独奏噃。由于系伤心嘅作品 ，Goodbye to Love 对爱人讲 Bye Bye， 梗系伤心啦。故此喺呢个录音室啊，佢就要求吉他手 Tony Peluso 系弹得比较悲痛一点。冇想到啊，比较摇摆嘅 Fuzz 吉他嘅效果令到兄妹都好着弱，开始咗喺抒情歌曲当中咧系嚟得有少少嘅摇摆感觉。后来咧有啲歌迷咧就投诉，就话 Carpenters 嘅音乐就唔应该咁嘈嘅。响演唱会亦都唔在话下啦。Goodbye to Love 一定系成为佢哋最后嘅歌曲。不过响1983年离我哋而去嘅 Karen Carpenter， 令我哋再一次听翻呢一首作品嘅时候，增添咗好多其他嘅感觉。 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点到凌晨2点，陈小宝，心地任我行。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道你们是丰收快活人嘛。 好啦，嚟到我哋而家12:39咁上下啦。 气温咧由今朝24度，而家升到4度， 系， 而家28度， 暴一暴上， 系啊， 28度啊， 系，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 57好少见， 57系啊，干咯咪， 干咯，系啊，但系阿鹏爷你顶唔顶得顺啊？ 佢好黑，头 先你见到啲唔应该见嘅嘢，你见到广播道旁贝古城。 好彩咧，好彩咧， 我哋唔会话俾人哋听噶。 好彩我自细都欢喜睇鬼片嘅，所以咧我唔 一条辫子， 不过嗰条辫咧个位置就唔同啲咁解啫。 邪嘢咧， 邪不能胜正嘅。 我哋听电话，电话号码1872388。 你唔慰问啊佢啊？我即刻慰问阿朋友先，我帮你洗眼啊，谂住嗱，希望你顶得顺啦吓。系啦，咁我哋而家猜猜我是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我哋今日都系职业篇嘅，电话旁边系边个？ 黄小姐 ，Hello，Hello， 黄小姐， 系咪 ？Hello， 你哋好， 系啊，你好啊，有桂花田曾志豪，仲有程振鹏啊， Hello. 不如新嚟新猪肉就拣阿鹏，系咯、 啊， 拣鹏仔啦、啊，新嚟新猪肉。 我第一次打电话嚟， 咁啱啦， 系啊，我都系第一次玩呢个。 咁你两个啦，我哋帮你配对，搞掂。 你有冇23个亲戚？ 系冇啊，你鹏仔出题目。 系阿黄小姐，你真系拣我啊？ 嚟啦，揀 咗啦， 系啊， 揀咗啦，系啊， 难得配对到， 系咯， 难得大家第一次、啊， 你哋牵手啦，你哋成功牵手啦，系啦， 枪数枪数， 好啦， 咁我第一个不如呢个容易啲嘅，我会觉得系，呢一份嘅职业或者呢个工种咧，佢系需要咧着住制服嚟到去开工嘅， 系 啦， 制服有 咁啊，系啦，我系想讲呢个嘅制服咧都被认为是颇诱惑， 系啊， 同埋咧颇惹人遐想嘅 清洁工人， 都系 都系嘅。 边个唔想攞 安员啊？ 保安员惹人下手。 咦，而家变咗一个测试啊！黄小姐，你保安员咧，嗰支电筒啊， 系 啊，好有兴趣啊！ 咁就唔系保安员嚟嘅。 仲有咧，仲有咧， 几多个字啊？份工 嗱，我仲有其他嘅 tips 嘅。 俾多个 tips 先，系。 第二个 tips 就系话咧，普遍嚟讲咧，呢一个行业嘅人咧，都被认为咧系外形讨好啊，都系靓仔靓女啊。 系咪 waiter 咧？ 一定是我最喜欢就是楼下茶餐厅的莲姐。 哪个得你咁靓噶？ 冇错， 靓仔做 waiter， 嘥咗你。 咁 waiter 应该唔系靓仔， 有嘅有嘅 有 嘅，但系佢应该就唔系 有制服有 制服有惑，就好少我哋对个 waiter 就。 仲有第三个 tips 啊，黄小姐，就系咧呢一个行业咧，最近咧好多人冇得做啦。 啊，呢个呼之欲出啦。 呢个最近 哦行。那个空中小姐同埋空中少爷。 冇错啦。是啊，呢个真係阴公啊。是啊，以前即係 大家。好惨啊，有成5000多人啊。 是啊。 睇到啲新聞都。 是啊，以前大家即係景气好嘅时候就会有头先嗰啲话哎呀好多遐想啊好羡慕咁样。而家呢就是啊佢哋需要好多帮助啦，而家真係要打气啊。 是，我哋都为佢打气啊。 是啊， 要支持佢哋。 冇错冇错。是啊，大王小姐恭喜你喎，你嘅第一个配对已经成功咗啦。 是啊， 不过你亦都暴露出你对于侍应啦，同埋对保安员嘅兴趣啦，我哋会帮你好好宣扬开去噶啦，真系。 系啊，玩下啫。 好啦，黄小姐话到俾我哋听边间茶餐厅 特 别 正啲 噶， 真系。 真 系 好应。 恭喜黄小姐， 多谢晒。 咁我好。 你讲， 你 讲， 你想讲咩？你话真系有啊？ 佢真系爱上咗个楼下餐厅嘅侍应。 阿黄小姐 走咗啦。 走咗啦。 唔系冇。 你想 讲？咁，但系我真系有见过有啲waiter 咧，真系几靓女、几靓仔嘅。 系啊，都系嘅，真系有嘅。 唔系特别系如果你真系 唔系冇嘅， 年轻店 每一行。每一个行业都有靓仔靓女噶嘛。 黄小姐，咁你做边？你做边行啊？ 吓咩啊？ 我啊，系系咪要讲？ 你 可 以 之后系咪讲出嚟噶？ 系你可 以 估得噶， 可以考下我哋。 你可以考我哋噶。 我系做文职嘅。 做文职嘅。 咁边一个方面？ 咁就喺 边度翻工？ 啲喺边度翻工啊？ 写字楼 喺嗰啲喺屋村下边某啲写字楼啊。 屋村下边， 我知议员助理系咪？议员助理 唔系互助委员会， 社区主任， 唔系 安老院社， 房屋处， 系中啦， 中啦，房屋处啊！ 我系外判员工，我唔系嗰啲， 明白？ 即系唔系乜乜员啦， 知道， 系啊， 明 啊，好啊，系啊，多谢你。嗱，我哋几开心，我哋咁样可以交流到一份职业出嚟， 系啊， 好啦，下次打过嚟啦，多谢你，黄小姐。 好好 ，OK， 拜拜。哇，我今日有啲醒神喎，房屋署我都可以噏得到 嘅 真 係 中啦。 我淨係諗下區議員嗰啲助理都啱啊。 我都覺得嗰啲會命中率高啲。 因為房屋署佢一定有個辦事處喺嗰度咧，我一諗起嗰下佢又要做文職，應該係嗰啲嚟。 不過我係諗咧，如果係房屋署做文職咧，佢呢個時候打電話嚟， 所以佢咪外判咯，佢外判啫嘛。 可能你12:30食 lunch 咧， 好 難升啊， 裝人哋喺度。 我聽第一個聽眾電話，好第一位聽。Hello， 你系边个啊？ 你好。 Hello， 主持你哋好。 你好，你系边个？ 系啊， 听唔听到啊？ 听到， 但系想知你叫咩名？ 12:30过后，我都系食紧饭嘅时间。 哦， 你系叫咩名？ 戴个头盔先。 戴个头盔，你叫咩名啫？ 阿南啊， 阿南 ，OK。 南哥，你好啊，多谢支持我哋。 你拣阿田定系拣豪仔？ 哦，再拣 我 唔得噶。 诶，好好啊，你出题目，好啊，好啊 ，Yeah， 好啊，你咧？ 系啊，呢条题目系嚟自一个朋友嘅分享嘅，就系我自己职业嚟嘅。 OK， 咁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可能唔系咁多人会即系 aware 到佢哋。咁系咁嘅，咁呢个职业咧，男女都有嘅。咁就要体力劳动多啲啦。咁都系着制服嘅。 嗯，体力劳动 有唔诱惑噶？ 系啦，因人而异。 需唔需要去一个特定嘅环境度做噶？ 佢哋都喺一个特定嘅环境度做嘅， 要好多体力劳动噶， 系啊，咁啊，豪仔可能接触过嘅， 系咩？ 唔系按摩师啊， 要着 ，OK OK， 但系 要着制服，我会有接触过 嘅，又要制服嘅， 体力劳动，你有冇接触过啊？ 我自己就好好彩，暂时未有，或者将来会有， 系咪两个字啊？ 将来都会有，唔系 将来都会有， 将来系咪将来大家都会有噶？ 有機會有咯，即係係咯，一個人。嗯， 我知嗰啲五作即系担台， 哦， 咪一棺材嗰几个师傅， 系咪殡仪啊？ 唔系， 堂棺， 未去到嗰格。 咦，唔系，哦，到 少少先，前少少先， 前少少 有接触过多啲嘅， 点解啊？ 我头年都会去到。 喂，你 点解我会接触多啲啊？大家嚟试 着制服噶嘛， 着制服喎。 点解 系 你？我接唔接触噶？ 会去接触到嗰个行业噶？ 医生啊， 医生 制服， 但系体力劳动 啊，所以咪搬出。 唔 系佢话前一步啊，大家嚟试，即系未去到 护士， 同埋佢话系啲人唔系咁怀疑佢啊嘛。 系咯，所以我咪讲 好多时都会俾人认错，系另一个职业，但系佢哋就唔系嘅。 系咪放射性治疗师嗰啲啊？放 哦，救护 就要体力劳动多啲啦。咁 消防 救护咯，佢要成日搬担架床系咪啊？ 即系白色衫嗰啲 系咪啊？定系助护助男护士？ 佢男女都做得噶， 男女都做得。 咁系咪医院里面范畴嘅工作嚟噶？ 系啊，系医院。 咁系副阿哥，我好想话副房。 哦，即系阿姐，即系清洁唔会带两。 在那个停尸间里面那个， 但是都还是前一格咯。 咁 咪要， 佢未去到嗰格啊， 就要佢哋有机会要帮手去抽下痰啊，或者系帮同下啲病人一起去行下路啊。 嗰啲叫做系咪助理看护啊？仲话看护助理啊？ 有时候有啲病人喐唔到咧， 助理 帮佢哋喐下咁样嘅。 哦，其实都呼之欲出，但系我哋又唔知嗰、那个名叫咩样，咁医 开股啦。 好啊， 系。 社工 咁就系物理治疗助理。 哦，物理 治疗，仲 要 助 理嗰个啊，仲要助理 一 个。 系啊，即系治疗师都可能多啲人识啦，但系啲助理咧就未必话咁多人都会知道。哦，原来佢哋物理治疗助理，好多人都话啊姑娘咁样嘅。 哦，咁啊系，我都分唔到，系啊，所以我就算我之前都有啲亲戚住医院，我有探过咧，可能有遇到我都唔怀疑咯。 即系佢哋会扶下佢哋出去行下嗰啲咧，系啦，系啦 ，OK， 好 啊，系啊， 多谢你哋。 记住呢种 职业啦， 好 啊， 你继续食 lunch 咯， 好啦， 拜拜。 大家都戴咗头盔，我放 lunch 噶啦，我只可以玩啦。 我哋都戴头盔，我哋未食 lunch 噶， 好肚饿， 我哋未放工。 好，再听埋呢个听众先，系边个？ 系 Shelly， 你好。你想出题目定系问我哋噶？好啊，好啊，你问啦。 系，咁呢一个职业咧就唔需要着下制服嘅， 系 唔使着制服。 咁佢亦都冇一个特定嘅工作嘅地点嘅， 系 唔使。 咁通常咧就我谂啊，都基本上系女士先会做噶啦。 女士先 会做。 佢时间系啊，朝早啊，定系全日啦，定系点噶？ 弹性嘅， 弹性嘅， 视乎嗰个 雇主嘅安排啦， 需要嘅时间系点样 ？OK， 终点。 唔系。 培月。 啊，系啊， 系啊， 唔系因为女性专利咧个范围就真系呢几个特别容易啲嘅，真系， 即系唔系呢个就 系 嗰格噶啦， 系啊， 系啦，而家更加新兴啦，即系佢哋可能要需要上一啲再培训啊， 系啊， 可能你先至会去请佢哋咯， 系啊， 咦，你系咪有需要帮衬佢啊？而家？ 定系你想去做啊？ 唔需要啦 ，B B 已经大啦。 你白色咁后生，我以为你啱啱需要请佢哋啊嘛。 唔需要。 系啊，我有冇发觉啲女士即系好惊？唔需要啦。 系啊， 你唔好客气啦，系啦。 我老公系我初恋。 O K， 喂，咁多谢你电话 Shelly。 O K， 恭喜 Shelly， 我哋都有份纪念品啊，拜拜。 电话号码1877238，我哋转头继续听你电话。你可以考我哋噶，亦都可以要求我哋出题目问你，两样都无人欢迎啊！ 你一走开始怕见光，短信害怕福，负能量症状，逃避爱情。我于这个落十倍力淡忘，电话怕再讲。每一天失宿这个房，装满旧记忆，别人别探望。还是有时想起你那么，越要善忘，越刻骨铭心，拉扯对抗。如何能重新相识？爱你才是爱，如何能重新分析，像坏掉脑袋， 我跟他欣赏过对方，怎努力了解亦存在隔膜，提及某人比起你快乐，但我未能认真亲对方，不敢鲁莽，如何能重新相识，爱你才是爱，如何能重新分析，像坏掉脑袋，如何能重新呼吸，如何能重新恋爱，你永远震荡情绪，幻象未放开，如何能重新沟通，奋勇谈论爱，如何能重新开机，当机太过耐，明明能逃出伤天，明明能重新相爱，为何门再没法开，心过十数载，我又逃避爱，为何仍如此专一，逐集未揭开，悲观放弃讲未来，我永远走向未说这场恋爱，为何明明很喜欢，我也难被爱，旧爱人在脑海深刻记载，为何仍迷恋悲哀，为何谁人都 台通识六十秒， 十六号至廿七号，等我 mark 低先。 你讲紧十一月十六至二十七号啊？有咩咁紧要 mark 低啊？ 到时会有贸发局嘅秋季采购会网上展，今年以互联新世界、跨越新常态做主题，提供一站式嘅网上采购平台。 哦，你讲紧秋季采购会，我有留意开啊。他们可以为买家和供应商发掘更多跨行业商机，包括电子、家庭用品、灯饰、户外照明、环保科技、玩具、婴儿用品、文具等等。 在香港贸发局遍布全球的50个办事处和庞大的数据库支援下，秋季采购会的展览团队能够为与会者提供卓越的客户服务，预先安排优质商贸配对，同埋揭露最新行业趋势，仲有动态添。 佢哋仲可以运用 AI 智能商贸配对平台相对易 Click to Match， 为买家同供应商提供会议安排、实时聊天、视像会议及电子名片互换等等嘅网上自作服务添。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最尾大概十分钟嘅时间 都冇啊，五分钟咋？ 已经好大回音，我听到 Big Echo 咁得 我哋呢边好大回音，唔紧要啊，我哋争取时间听埋最尾听众电话先。Hello， 你系边个？ 大回音系 系啊，你系边个啊？ 喂。 是你啦 ，Hello， 我是方姐啊， 方姐你好，我哋而家咧好似喺个山窿度同你倾偈咁啊，系啊，你 唔系啊， 唔紧要，系我哋自己似喺山窿啫， 我喺个厅度啫嘛， 系啊 ，OK 冇问题，哎喂，你想出题目考我哋啊，定系你想我哋问你啊？ 我考你哋三个先啦， 好啊好啊，你问啦。 佢唔使呢个职业唔使着制服嘅， 系 就有需要先，你即系揾佢啦。但是呢如果是如果交情好的呢他都会夜晚上来的，夜晚帮你做的，但是日头呢多数都是日头做的，这个职业。 多数都是日头做有需要先来找他。 是啊是啊。 Miss， 可不可以讲多次啊，重复题目啊。 有需要即是好紧要的就你们先找他咯，如果不。 有紧要事先会找他。 是啊，若果唔 紧要嘅时候呢 唔紧要都唔需要搵佢啦。 是。但是又会唔会见到佢㗎？ 会见到佢，但是你都唔需要搵佢嘅。 一定係女士嚟㗎？ 男 女都有。 男人嚟嘅。 做男人嘅。 男人做多。 男人做嘅。 三行师傅。 嗯。唔係。 係咪同嗰啲装修有关㗎？但又唔係㗎。 唔系装修有关嘅， 系我知，开锁 开咗先啫。 啊，醒目桂花田。 哇，犀利喎！我完全个头水。你边度估到系开锁啊？ 咁醒嘅。 系啊。 桂花田，你咁叻嘅。 系啊，我好多时都好中意估嘢啊 嘛。你睇个听阿听众直情系觉得你匪夷所思啊！冇理由你咁叻嘅。 系啊，你真系啊！我觉得你哋好难估噶嘛，应该佢又冇着制服。 系啊，你有需要先嚟揾佢。 系啦，你需要先揾佢啊，扮咗门啊，或者。啲锁坏咗，你先问佢噶嘛？ 系啊，或者你想赶你老公出去咧，都可以用佢嚟帮手嘅真系。好啦，喂，多谢你。 桂花田，你真系好叻啊！ 好叻噶， 系啊系啊。 我教你赞佢啊！你同佢讲啊，桂花田啊，人不可以貌相啊！你讲啊， 唔系啊，佢都好靓噶。 冇话佢唔靓啊，我哋话人不可以貌相啫嘛。 听得未？ 即系话佢靓得嚟有智慧啊！ 哦，多谢。 真系我见过佢做节目啦，做嗰啲劲歌金曲颁奖喎， 系十大中文金曲。 吓啊，系啦系啦，我觉得 点啊？ 你好靓咯，同埋好有智慧。 跟住你知唔知佢最后认错咗个系啊？佢系黄天怡啊嘛。 黄天怡好瘦噶嘛，啱先嫁咗俾嗰个。 系啊系啊，好啦，多谢你啊，熟晒我哋，喂，我哋争取时间听多个电话。 24小时都听住噶。 Thank you， 好啦，多谢。 夜晚我都唔识收音机噶。 多谢你， 多谢你电话。系啊，好啦，我哋再听埋诶，仲有个听众咯。好，1873188，你系边个？ 喂，我姓叶嘅 ，Hello， 叶小姐， 喂，系啊，你好，你翻到好， 系啊，你想问问题定系答我哋嘅题目？ 答你题目， 好啊，你拣边个？ 豪仔定阿田啊？ 豪仔啊，豪仔啊， 系咯 ，OK， 好啦，嗱，我呢个。呢、這個有啲難，因為點解咧？而家咧好似喺條街度咧，少見咗佢哋好多啦。佢哋不嬲喺條街度出現嘅。咁咧，你如果你要幫襯佢咧，個模式通常就係咁嘅。你行埋去啦，跟住咧又唔使鬼鬼祟祟嘅，你攞啲嘢俾佢睇啦。跟住佢望一望之後咧，佢就會同你講啲嘢，講啲評語。你通常反應就話唔係啊嘛，冇搞錯啊，好新嘅、哦。跟住然後佢就望住你。咁你要唔要啊？ 系 啦， 系咪三个字噶？ 可以咁叫啦。 哦，收埋佬嗰啲收电话啲啊？ 系啊，冇错， 就系收埋 佬。你谂下，而家咧好似条街真系少咗噶。 系啊， 以前咧啲人咧，我都有试过攞部电话过咧，走埋问佢收唔收啊呢部。佢望住你。1000蚊啦，我冇搞错啊，好新嘅、啊。 我试过咧喺屋苑嗰个外边啊，话收电器嗰啲咧问，问完之后系佢叫我俾多50蚊佢嘅， 系佢帮你掉啊。 系 啊，你要翻去俾埋钱， 谂住有钱收系嘛 ？OK， 所以而家都唔想再玩呢啲 train 嗰啲嘢啦。 多谢晒叶小姐， 多谢晒你， 唔该晒啊， 一击即中啊 ，thank you。 我哋稍后有同事系联络你啊。 系啊，冇错冇错， 好聪明啊啲听众。 系啊，嗱咁啊，怪翻唔最叻啦，听众赞咗你。 你好中意估嘢嘅， 系啊，我哋都知啊，真系。 你估下我系跟住去边？ 估下你一阵咪去食 lunch 咧，头先已经嗌肚饿啦嘛。 系啊，同埋我会记住你今日有呢一个咩20000蚊请8个人 食饭。嗱，呢餐咧系佢争我哋嘅。 系哇，真系。 梗系啦， 我哋要嗌多8个人嚟先得，真系。 同你两位食嘅何止咁价钱？ 冇问题啊，听见，拜拜。